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12月1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今日是一个都比较清凉的日子，现在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6度。今日天文台都一度是发出了寒冷天气警告的。预料呢，听朝早的天气呢都会相当之清凉。市区呢最低的气温呢是大约14度，新界呢再低多两三度添。大家呢要注意保暖的问题啦。好啦，今日嘅话题咧，想同大家讲讲渗水嘅问题啊。唔知各位听众咧嘅家居咧，有冇受到呢个渗水问题所困扰咧？咁就渗水可能好多嘅原因啦，啲水管嘅问题啦，又或者系一啲天雨嘅问题啊，又或者咧系其他单位嘅一啲渗漏咧，影响到你嘅屋企咧，都有可能噶嘛。咁其实一般嚟讲咧，渗水问题应该点处理咧？咁啊，应该业主自己去安排一啲嘅检验渗水嘅原因啦。咁但系咧，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啦，渗水咧就好多原因噶，咁唔单止系你自己个单位咧可能有问题，可能咧涉及其他嘅单位、其他嘅业主出现问题咧，就导致呢个渗水嘅呢个滋扰嘅问题。咁其实咧，政府都知道咧，即系业主咧，譬如去处理一啲嘅渗水问题咧，都比较困难啦，涉及其他单位啦，同埋呢啲咧可能都会涉及一啲嘅跨部门啦，同埋一啲嘅执法行动啊。咁所以咧，2006年嘅时候咧，咁啊，业主除咗即系可以去自己揾专家去到检验啲渗水问题之外咧，政府都成立咗一个咧系联合办事处，就咧呢个办事处咧就叫做咧系渗水办啊，全名咧就系渗水投诉调查联合办事处。咁呢个办事处咧，咁就系由食环处同埋屋宇处咧去到合组嘅，咁佢哋就会用一个跨部门嘅形式咧，咁就去到一齐去帮你去到为呢个渗水问题做一啲嘅调查啦。咁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咧，可能会执法添噶。咁个调查咧，一般嚟讲咧分为三个阶段啦。头两个阶段咧会由食环处嘅人员咧会为你去到做调查，咁睇下你一啲嘅渗水嘅情况啦。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能做一啲譬如基本嘅测试。譬如话系落一啲颜色水啊，睇下究竟一啲嘅渗漏嘅来源嚟自边度啊，咁同埋咧就系做一啲嘅山水喉再开翻水喉嘅啲压力测试啊。咁如果咧仲有需要再进一步调查咧，就可能会由屋宇署或者咧系政府委托一啲嘅顾问公司咧去到做啦，会再进行咧深入一啲嘅一啲屋宇嘅调查啦，地台啊、墙啊嘅一啲湿度嘅测试啦等等噶。咁其实咧呢个嘅渗水办咧，亦都会根据一啲嘅条例啊吓，咁发现如果系一啲嘅你相邻嘅单位啊、楼上嘅单位咧出现问题嘅话咧，呢个嘅渗水办咧会根据 據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就向一些有關的人士就發出了妨擾事故通知，要求這些人就在指明的限期之內去到防止這個或者減少這個滲漏的問題。一般来讲呢，这个渗水办就话呢会在90日之内呢会完成呢相关的调查。就算90日之内呢完成不到的话，都会向呢相关的投诉人呢去到介绍返究竟他们的调查进度去到边度。不过呢近年呢就有不少的一啲投诉人就去到讲返啦，话好似呢这个渗水办这个联合办呢好似做好耐呢都未完成相关的调查。咁亦都呢是未找到这个的渗水的源头啦。同埋呢见到嗰个嘅调查渗水嘅问题嘅方法呢都比较落后一啲，仲用緊颜色水呢类嘅传统啲嘅方法。其实而家呢已经有啲新嘅方法啦，譬如话係红外线啦或者微波嘅扫描等等。咁2018年呢开始有一啲嘅试点啦，有几个地区系试行緊啦，咁但係呢就未喺全港去到普及。剛才讲到话呢係呢个渗水板呢处理一啲嘅个案需时好耐啦。咁究竟耐成点呢，譬如话以2019年嘅完成咗行动嘅一啲3万宗嘅个案为例啦。剛才讲啦，渗水板嗰个嘅目标啊，承诺目标呢就係讲緊话要90日呢就完成调查。咁但係真真正正呢 ,2019 年呢3万宗嘅个案呢能够喺90日之内呢完成这个行动的个案呢是只是占 64% 啫。换言之呢超过90个工作日完成的个案呢就占了 36% 啦。调查方面呢是讲譬如讲 8,600 几宗里面呢，咁只有得三成的个案呢是在90日的工作日之内呢完成的。换言之呢有接近七成的个案呢是调查完成的时间呢是超过90个工作日的。咁根据今日呢申诉专员的记者会呢就讲到话咧，有啲嘅个案咧，甚至花上咗4年咧，先至处理到嗰个嘅渗漏嘅一个调查添。咁好啦，究竟呢啲问题咧系出喺边度咧？今日咧申诉专员咧就出咗一个报告咧，就调查咗呢个嘅渗水办嘅一啲工作嘅成效啦。咁唔知各位听众喺处理渗水问题嘅时候，有冇试过揾过呢个渗水办咧帮你手去做调查咧？大家又会唔会对呢个渗水办嘅工作有冇啲咩嘅意见或者系个案嘅经验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2月17号朝早10点，申诉专员公署就惩教署制造口罩嘅生产、分发、点存及使用安排，审视七个政府部门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发现各个部门处理过期口罩程序不同，分发机制不一。申诉专员赵慧贤： 有个别的部门在疫情发生之前呢，是将大部分的口罩分给职员，有关的职员可能因此获得超过他实际需要数量的口罩，增加了口罩外流的风险。 嫦娥五号翻抵地球，有份研发月球土壤采样器的理大研究团队表示，研发过程艰辛，将样本放入上升器的过程关键，曾经用模拟器进行超过1000次的测试和实验。理大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副系主任容启亮： 机械被你攞个月样之后你污染了噶嘛？咁你个机械被个采样器仲系唔系能够好准确咁拎住个罐？而家罐拎到一半唔會跌咗落嚟喎，如果跌咗落嚟點樣啊？揾人上去執翻啊？唔得噶嘛，係咪？ 11点，法律改革委員會一個小組委員會建議修訂法例，准許律師在仲裁案中因應結果收費，並就各種收費方式展開為期3个月的公眾諮詢。仲裁結果收費架構小組成員盧君正： 其實越來越多是當事人作參與過程仲裁當事人來講呢，都是有這個這訴求，但如果我們做不到的話呢，其實國際的這些仲裁當事人很有機會呢，其實他們可以有自由選擇，例如新加坡啊，例如紐約啊，歐洲的城市啊，去做這個仲裁地的。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9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0宗是本地個案，26宗感染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呢個嘅申訴專員嘅報告啦，就住滲水辦咧嘅工作成效咧，就作出一條調查噶。咁啊，各位聽眾，如果咧都試過聯絡滲水辦咧，為你去到調查一啲嘅滲水問題，而遇上過一啲即係譬如係一啲問題啊，或者有咩嘅意見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嗱，電話旁邊咧，我請嚟一位資深嘅驗樓師啊，賴達明先生啊。 你好， 賴達明你好。 係你好啊，主持人陸生你好。 嗱，睇翻今次申訴專員嘅報告咧，咁其中一個指控滲水辦嘅問題咧，就話佢哋個呢個嘅調查嘅方法啊，檢測個方法咧，都比較落後一啲啊，即係仲用緊一啲傳統嘅方法，譬如話係顏色水嘅測試啦，又或者係壓力嘅測試啦等等。咁但係其實咧，而家就已經有啲嘅地區咧係試行緊一啲新啲嘅方法啦，譬如話係紅外線啊同微波咁。咁但係就未普及喎。嗱，不如咧就我哋從基本講起啦。嗱，而家滲水辦咧就做緊嗰幾個測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測試？頭先話譬如有幾個嘅方法啦，譬如睇個濕度。顏色水啦，同埋反向壓力測試啦，不如請你逐個講下，其實而家滲水辦係做緊啲乜嘢？ 好啊，其實咧，依家滲水辦咧就主要有三個階段去做調查嘅。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由食物環境衛生署負責。咁就如果收到投訴之後咧，咁就食環署會派上個衛生督察，就會上到懷疑漏水嘅單位咧，就進行一啲濕度嘅測量，即係睇下有冇漏水嘅情況啊，嚇，就係真係漏水嘅。咁通常係睇下有冇濕啊、滴水啊，咁甚至用儀器咧去檢查嗰濕度係咪達標啦。咁政府依家係用35度為標準嘅，即係好似100度為之一個最濕啦，咁35度為之一個明顯滲水嘅標準，係啦。咁所以呢個第一階段嘅。咁如果假設真係發現真係有滲水情況出現嘅，咁食環署咧就會啟動第二階段嘅調查，咁上去懷疑漏水嘅單位，假設係如果係樓上懷疑係樓上漏水嘅咁樣，咁佢就會進入樓上個單位咧。進行一個叫渠管的色水測試，亦即是在浴室和廚房呢排水渠的位置呢倒不同的顏色的水下去，之後呢就兩個禮拜左右了，之後會做一個復檢的，就看一看呢就下層單位或者受影響的單位呢那個位置有沒有這些顏色水出現。假設譬如說他們在個座廁倒了紅色的顏色水的，跟住兩個禮拜之後，咦個天花出咗紅色嘅顏色水，咁就證實呢個座廁嘅排水渠咧可能漏水啦。咁咧喺第二個階段裏面咧，如果發現真係有呢個滲水情況出現嘅，咁食環署就會發出一個防擾事故通知，就要求咧就漏水嘅單位咧就業主就要進行維修咁樣。咁當然咧，如果揾到嘅，咁當然會政府會發出通知啦。咁但係如果假設真係冇顏色水出啦，即係排水渠嗰度試咗都唔知嘅，跟住咧佢就會。將呢個個案咧轉介俾呢個屋宇署，即係滲水辦裏面嘅第二個部門，屋宇署進行第三階段嘅調查。咁屋宇署本身依家目前都係外判嘅，即係話唔係自己做調查啦。咁外判承辦商就會上一再次去到個單位睇一睇呢個濕度有冇超標。咁如果個濕度係唔超標，唔達35度嘅話咧，咁佢又會終止嘅。咁要一定要持續達到35度明顯滲水呢個基準。咁如果真係真係漏水啦，咁樣即係持續漏水嘅，咁佢屋宇署嘅外判承辦商咧會再一次進入懷疑漏水嘅單位咧進行另一個測試。嗰個測試其實都係色水嚟嘅，咁主要係針對一啲防水層，例如係一啲嘅浴室嘅地台啦。廚房的地台啦，甚至浴缸或者企缸周邊的牆身啦，咁啊，仲一個叫速水測試，即係個目的就係用顏色水咧喺個位置咧浸一個鐘頭嚇。咁當然咧，一個鐘頭浸完之後咧，佢會清理乾淨放水，跟住咧兩個禮拜之後咧，亦都會同樣啦，落翻樓下嘅單位睇一睇咧，就下層有冇呢啲顏色取出。譬如假設個浴缸咧，我哋浸咗藍色嘅顏色水今次嚇，咁結果咧兩個禮拜之後，下面天花咧出咗藍色嘅顏色水。咁於是乎咧就係、是、證實咗係個企缸嘅防水層漏水。嗱、呢個咧就係一個好基本嘅測試。咁但係咧滲水辦咧亦都好明白一樣嘢，色粉測試嗰個成功率好低嘅過往都。所以近年咧其實就佢滲水辦都引入啲新嘅技術，例如紅外線啊或者微波掃描嘅技術。 係點嘅咧？係咯。 嗱，紅外線嘅技術咧，其實本身嚟講就係主要偵測嗰個熱能探測嘅，即係喺個表面咧進行熱能探測。咁但係受制於咧，因為滲水辦成個調查程序咧，其實都係喺室內嘅部分做嘅啫，即係主要揾一啲室內嘅滲水源頭。咁如果係室外嘅滲水源頭嘅話，例如外牆啊，或者係外邊嘅防水層咧，咁佢就做唔係一個調查範圍。咁其實紅外線本身目的就係偵測啲肉眼睇唔到嘅滲漏現象，其實係一個熱能探測嚟嘅，係啦。 咁用一個叫非破壞性嘅方法做開嗰個測試。咁但係我哋認為就係、是、其實紅外線最有用嘅方法咧，其實都係用一啲外牆嘅滲漏跡象，係啦。咁呢個最有用。咁另外第二個方法就係微波掃描。係。微波掃描就睇樓板裏面個水路嚟嘅，咁睇下底咧有冇水咧，係有樓上層單位咧經過樓板咧滲落下層單位。咁當然咧，你留意到一樣嘢咧，其實滲水板咧本身就亦都如果喺個調查過程啊，假設屋宇署個外判承辦商調查過程咧，懷疑一啲嘅供水喉滲水，咁啊，佢會進行一個叫反向壓力或者叫流量錶嘅測試，即係話咧去檢查水錶。咁通常如果滴水嘅情況之下咧，佢會嘗試關咗個水掣。然後睇下滴水的數目咧有冇改變過，如果懷疑滲水的話咧，其實滲水辦就不處理供水喉滲漏嘅，咁佢主要佢如果懷疑滲水的話咧，佢會將你個案轉介俾水務處跟進，係啦，咁所以其實成個嚴格嚟講，成個調查其實除了滲水辦之外，其實亦都涉及一個水務處嘅。 OK， 咁而家即系申诉专员个报告都认为，即系呢个比较新啲嘅技术就系红外线同埋微波扫描咧，都未有去到广泛咁去使用啦。咁其实系咪更加广泛咁使用嘅时候，就可以即系叫做嗰个调查嘅准确度又高好多，同埋即系调查渗漏个成效又高好多，系咪咁啊？ 系冇错，因为其实本身嚟讲咧，就传统嗰种色水测试其实有好多嘅问题嘅。咁第一个问题就系个成功率比较低啦。好多时候即系、就是、一啲楼板嘅石屎可能都会有啲色水未必会落到去下层单位，亦都冇会显现到出嚟。咁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色水测试咧，一定要进入咗怀疑漏水嘅单位进行测试。咁、如果个假设漏水嘅单位业主唔合作嘅。好多時候唔開門啊，甚至好多個案係涉及唔同嘅劏房嘅，即係好多唔同嘅劏房喺裏面嘅話咧，其實個測試嘅難度相當高嘅，因為好難去即係測試曬所有嘅位置。咁但係咧，如果利用一個紅外線或者微波掃描咧，咁佢有兩個好處嘅。第一個好處就係佢可以提升嗰個嘅成功率，即係話咧滲漏嗰個原因能夠追蹤到個源頭。容易啲，個成功率會高啲。咁第二個情況就係、是，即使樓上咧唔合作嘅話，即係唔合作，即係唔開門嘅話咧，都有機會通過樓下天花或者係外牆咧，去追蹤個滲水嘅源頭，睇翻個水路咧會唔會係上層單位滲漏而引起嘅。 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嘅申诉报告咧，都有讲到话，而家咧就系第一浸嘅调查啊，咁都会睇翻咧嗰个石屎同埋批荡嘅表面湿度咧，系咪够呢个35%？即系头先你讲35度嘅问题啦。咁其实都有啲意见咧，公众意见就话啊，其实系咪需要35度先至叫做系需要处理或者系呢个嘅要去展开调查嘅一个门槛咧？咁你又点睇呢个讲法？ 嗱的而且確咧，35度本身咧，其實係一個行政標準嚟嘅，即係本身咧，因為本身儀器本身咧，如果僅從科學角度睇咧，20度以上咧，其實已經開始有滲水跡象嘅。咁不過20度至到35度之間咧，即係如果用嗰、那個講法咧，屬於一個輕微嘅滲漏跡象，係啦，即係20至35度屬於輕微，35度以上咧屬於叫明顯滲漏跡象。咁去到80度以上屬於叫嚴重滲水，咁所以簡單嚟講咧，滲水辦可以咁講就係佢只會處理一啲明顯同埋嚴重滲水嘅個案。咁如果啲輕微嘅滲水個案，如果個濕度係低於35度咧，咁滲水辦基本上就唔會處理嘅。 明白曬，好啊，唔該曬你嚇。賴達明先生咧就係一位資深嘅驗樓師嚟噶啦。咁其實今次嘅申訴報告咧，頭先都有講到啊，賴達明頭先講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用一個色水測試啊，必須要去到出現滲漏嘅單位咧，去做一啲嘅色水嘅調查。咁所以咧如果嗰個職員咧就係入唔到去嗰個滲漏嘅單位咧，就做唔到嗰個調查啦。咁而呢個事情咧，的確咧係經常發生噶。咁所以咧，今次申訴報告咧都建議咧，就係不如啊打個電話。去约咗个时间先至上去，就唔会出现一个即系去到摸门钉嘅情况啦吓。嗰个点睇咧？电话18723111吓，有一位听众邝女士喺电话旁边吓，邝女士你好， 你好， 请讲下。 系啊，咁就我个单位咧就俾即系有个渗水问题啦。 系， 咁就初步嗰、那个食环署咧就会系过嚟，会最近期咧听日咧就会做翻个色水复检嘅。 是啦， 咁我就亦都因为楼上单位嗰、那个业主我哋接触过佢咧，佢都唔系太过合作啦，咁变咗亦都啲态度都有转变，咁变咗我哋咧都如果系色水测试复检有嘢睇或者冇嘢睇咧，咁我哋都可能都会循一个即系

朝早市区喺气温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咁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开始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车多，龙尾近文化博物馆。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窝打路道受到路陷影响，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而大围的积运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青沙公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1月17日出局。 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表示，爱国爱港者治港已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爱国爱港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这是一国两制下的一项政治规矩，现在也已经成为一项法律规范。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 自由风，自由风，第一个钟嘅时间咧，同大家讨论下咧关于渗水嘅问题啊。咁如果各位嘅听众咧家居咧系有渗水嘅问题需要投诉嘅话咧，而家咧系可以向食环署同埋屋宇署联合组成嘅渗水办咧去到投诉噶。咁啊，佢哋就会上门咧进行一啲嘅调查啦，同埋有需要嘅时候咧会执法嘅。不过咧近期咧就系呢个申诉专员公署做咗一个嘅调查报告，就话咧呢个渗水办嘅工作咧咁就冇办法做到佢哋嘅服务承诺，90日之内。完成调查，同埋话一啲嘅新嘅技术咧，亦都系未能够普遍咁喺香港使用啊！各位又有冇试过咧，就系向呢个嘅渗水办去到求助咧？大家嘅经验系点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先生喺度啊，李生你好， 系你好， 吓请讲。 系想讲翻我 case 啦，其实我去年大概12月度咧，就同食环署报咗话。發現樓上嗰個漏水啦，咁佢就安排上嚟度過嘅。一月嗰陣時就度到有90多度濕度。 哦，係 啊哈，跟住咧佢咧就要去到4月咧先試息水上嚟。咁佢就話可能疫情影響佢唔方便出去做嘢啦。咁就5月咧就有個息水結果，就話冇事。 係。 咁但係度佢都仲濕，咁佢咧就安排上去。即係好彩啦，佢又話安排咗上去做嗰個紅外線測試，就6月先做，6月先做 ，OK， 做到8月先有結果，咁就 confirm 係上面漏水。咁啱啱咧11月咧先至上面先整完，咁但係其實我個廁所嗰度咧啲磚啊甩曬啦，啲電線啊霉曬啦，其實有水滴嘅。咁到其實成年到依一刻都仲未整好咯。 系，如果咁样计翻个时间咧，其实佢哋个调查时间系咪都超过90日啦？ 我去年12月报的，就到这一刻他都做个报告 confirm 是漏水呢，其实是8月25号先出到给我咯。 哇，都即差不多8个月的时间。 咁同埋我想讲返，其实14年我都报过嘅，嗰陣时啲因为有啲石屎得晒落嚟呢，咁佢度都系湿嘅，咁上去试释水，试完释水呢就话搵唔到，跟住呢就冇咗，话佢做唔到任何嘢㗎啦。咁因为佢嗰陣时依家个主任话返我听，因为呢、这个红外线咧系呢一年先加上去嘅，咁、就再 further 去跟翻啲嘢咯。咁好彩佢都揾到啦，起码 okay, 啊咁样样咯。 好啊，多谢 分享咗呢个 case 啊。好啊，多谢晒李先生嘅电话吓。仲有一位听众咧，李太都想讲下佢嘅睇法吓。李太， 系啊， 系啊，请讲啊。 我嗰度漏水起码都差唔多10年啦。 系。 我啊食环署报几次，然后跟住咧就去屋宇署又要报埋。跟住屋宇署咧，就上年前年左右啦，就已经话安排咧，有人嚟顾问公司同我 check， 即系话嗰位先生话讲嗰啲咩红外线啊，试嗰啲蓝色啊嗰啲啊，我冚唪做咗好多次噶啦，都系揾唔到原因，啲 report 全部出嚟话揾唔到原因。咁好啦，咁跟住就嗰个顾问公司上嚟 check 埋，顾问公司上嚟 check 咧，就系今年年头嚟嘅新年之前。上嚟出完之后，佢个报告咧就5、6月都未有，我追几次先至有个报告，出翻嚟嘅报告都系话揾唔到原因。 嗯、 但系我咁多年都系仲系渗漏紧噶喎。 系有几大影响啊？对你嚟讲， 佢个渗漏咧就响个厨房，厨房嘅天花，唔知边个位置直出嚟嘅。总之而家咧，好彩我自己本身有个假天花咧，就攞、那个。垃圾袋啦，嗰啲植物嗰啲垃圾袋啦，然后跟住摆报纸喺下边接住啲水咯。 哇！但你咁样越聚越重噶，咁样系咪 啊？系啊，有菌噶。 O K 吓， 系完全唔合卫生啊，同埋咧令到个楼宇结构，我长期咁渗漏咧，都会好易坏噶嘛，楼宇结构。 系，嗯。 系啊，令咗个座大厦都唔好啊，自己嗰个单位都唔好。 明白， 卫生情况又唔好， 系啊吓，好啊， 甚至乎佢是烧埋尾标啊，电啊跳电啊，烧埋尾标，唔知点解， 吓，明白。 但系佢全部出晒报告都话念唔到，咁而家点解决咧？ 明白晒你睇个个案啦，咁都真系非常之忧虑啊！咁啊，俾咗屋宇署同埋顾问公司去到睇过，都未揾到源头啦。咁可能咧就有啲情况之下咧，可能要即系关闭呢个嘅个案啦。咁但系你睇咧就相信都非常之忧心啦吓。听多位听众先，有简太喺度啊。简太你好， 你好，系冇我如果嘅话咧，我系讲紧我亲戚嘅个 case 嘅咁样嘅，咁佢嘅厕所天花咧嚟讲嘅话咧，就渗水好严重嘅，咁嚟讲咧就咁嘅管理处搞唔掂啦，跟住就去咗去渗水办嗰度，咁你嚟嗰度个湿度咧嚟讲嘅话咧，都我亲戚讲俾我听有成99% 咁样嘅，咁直情个现象咧就系咧一滴一滴水咁滴落嚟啊，咁就系咧即系天花成个剥落咧。咁好啦，咁嚟讲佢哋上嚟做啦，做完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系嗰啲即系上去楼上嗰度啊，咁就砌晒到嗰啲地台嗰度咧就浸啦，落积品啦，就浴缸嗰度喺度即系咁样射水啦，咁但系咧做完出嚟咧，咁嚟讲都系冇结果，咁冇结果咧，佢就咁咧就 just 咧即系嚟讲就俾咗封信啦，咁就话声啦，我哋查唔到啦，我哋唔能够确定个水源啦，而家咧我哋 case close 啦。咁嚟讲嘅话咧，你有咩嘢咧？你嚟同你楼上楼下睇下点样去自己即系去解决咁样啦。咁嚟讲嘅话咧，咁我头先听你柜台啦，我听到即系呢个访问讲啦，原来佢哋都系有用咧呢、這个系红外线啦，同埋微波扫描 嘅。部分嘅试点地区啦吓，而家有8个地区用紧吓。 系咁，我打佢哋讲嘅话咧，佢哋试点系咪？其实有啲个别嘅个案，嗱嚟讲，我相信可能我亲戚唔系嗰啲试点啦，如果唔系，咁但系有啲咁严重嘅话咧。咁其实系咪真系好考虑都要帮市民呢？即系嚟讲话呢个问题就系、是你渗嚟讲话系一滴一滴咁滴落嚟咁严重啊话咯，又剥落啦。咁嚟讲话你唔可以 just 话即系嗱，我哋搵唔到啦 ，case close 咁啊算数啦，你同楼上搞点啦。咁、其实楼上都已经好合作咯、已经开门俾佢做完啦，你仲想楼上点咧？ 系明白，明白， 即系冇得解决啦。咁样好似叫市民点样咧？我仲可以即系话。仲下一步应该点咧？应该系点做咧？ 明白简太嘅个案啦，咁都系同阿李太一样咧，都系结果 咧就調查一輪咧，都係冇一個嘅調查到個源頭喺邊度啊。咁所以咧都可能會唔會即係都想審水辦去到再諗下有冇啲再新嘅科技啊，其他方法可以讓到大家即係盡快揾得出嘅滲水源頭咧嚇。嗱、啊，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咧都接收過好多呢啲嘅個案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嚟自民建聯嘅柯創成啊，柯創成你好。 系啊，你好，你好。 嗱，今次申诉报告咧，咁就话呢个渗水办嘅工作进度系未如理想啦。咁就好多嘅个案咧，都唔能够喺承诺嘅90日之内完成调查。咁你自己嘅了解系原因系乜嘢咧？系唔够人手啊？系今年疫情关系啊？有咩办法可以改善佢哋嘅进度？ 嗱，申诉专员公署今次呢个报告咧，真系嚟得合时。市民咧，即系就住呢个问题咧，一肚气。我成日都讲咧，申诉专员公署主动调查渗水办咧应该嘅。我自己观察咧，过往嘅例子咧，其实渗水办咧系冇成效、冇监察，好多时咧佢跟进咗之后咧，就正如头先所讲，有啲咧就不了了之，有啲就叫自己楼上楼下搞掂。按道理呢个系相当唔理想嘅，加上佢而家咧用嗰啲咁嘅科技咧，由以前话目测啦、色粉啦，到而家有部分区咧用一啲红外线嘅即系分析啦。其实都唔能够全面咧提升嗰个工作效率。我自己判断咧，佢除咗人手少之外咧，其实事实上佢哋跟进咧都唔够贴嘅。人手少，早轮咧其实已经系解决咗咧，就有啲工作咧可以外判嘅。咁但系外判得嚟咧，佢哋又冇认真监察外判承办商咧嗰个嘅服务承诺，于是就令到咧市民就一肚气，有冤无路诉嘅。我哋喺地区咧，其实过往都接触咗好多市民咧，就住渗水办，唔好话市民啊，就算我哋作为代议士咧。就去追政府咧，佢哋嘅態度咧都係消極，同埋咧好多時都話約唔到，冇辦法，住户唔合作。咁但係類似啲嘢嘅，你可以喺政策上面去處理同埋跟進啊嘛。同埋你都冇一個服務承諾咧，讓市民睇得到咧呢個問題幾時改善嘅。 係嗱，柯創成啊，亦都今次嘅申訴報告咧，有另外一個問題指出咗咧，就係話嗱呢個滲水辦咧，就係由食環署同埋屋宇署共同運作啦。咁個報告就話咧，可能會出現咗一啲嘅權責分散嘅情況啊，同埋即係兩個部門咧都冇從屬關係啦。咁所以有少少各自為政嘅心態啦。咁同埋都試過造成一啲嘅，因為冇人去到領導嘅關係咧，造成一啲唔同背景。唔同专业背景嘅职员咧，出现争拗同埋摩擦。咁睇翻之前有啲嘅新闻报道都讲过咧，其实都曾经喺一啲立法会嘅申诉会上面咧，就出现过咧，就系两个部门嘅人员咧，都有少少即系所谓被形容为卸责啊，互相指责嘅情况。所以咧就建议做一个嘅个案经理去处理。你点睇啊？ 嗱，其实咧，我成日强调嘅权责清晰，你我得益。喺呢個聯合辦事處入面咧，根本係做唔到呢樣嘢嘅。以往食環署單獨做，跟住而家就可能包咗其他政府部門落去一齊做嘅話咧，其實大家都係有自己嘅諗法，有自己嘅做法，最終咧呢啲問題都解決唔到。其實我喺立法會咧都倡議過，係咪應該有一個更高層次嘅統籌咧，係做一個叫做 convener， 做一個叫做協調人咧，係讓兩個局咧或者兩個處咧都能夠咧係得到一個叫做協同效應嘅。咁我哋喺地區見到咧，其實食環署好、屋宇署好咧，大家嗰個專業同埋睇法都唔一樣嘅時候咧，最後咧就苦了居民。所以我覺得申訴專員公署今次呢個報告咧，其實除咗突顯咗個效率慢之外，做得唔理想、冇監察之外咧，佢更加係要點出咗咧，就點樣能夠理順咧部門嘅合作同埋嘅互動。加上咧呢一個嘅調查報告出咗之後咧，我覺得部門應該咧要吸收經驗，總結一下咁點樣能夠將呢一個申訴，將呢個咁嘅滲水問題咧，係可以嚟得更有效率嘅。 嗯，亦都有啲嘅市民嘅意见就问呢啊点解呢个嘅渗水板啊係冇水务署去加入呢个架构入面嘅呢，咁样。咁今次申诉专员公署呢睇过之后呢，就认为即因为可能未必次次都係关一啲嘅水管事啦，咁所以呢就亦都认为呢係可能呢要睇下究竟几时水务署去到介入呢啲嘅案件，咁係更加紧要呢个问题。咁你自己又点睇啊？係咪其实水务署都应该加入埋呢个渗水板呢？ 嗱，呢點咧我就唔係好認同嘅，因為確實滲水嘅問題咧，其實一定係涉及多個部門嘅。我哋有效去統籌部門，呢個係最重要嘅角色。水務署咧，當中亦都肩負咗一個重要嘅任務嘅。如果水務署嘅同事能夠一齊參與，而有一個叫做高層次嘅領導嘅話咧，統籌咧，我覺得呢個問題唔會解決。第二個咧就係我亦都會發覺到，其實而家我哋用嗰啲嘅測試嗰啲方法咧，都係比較落後嘅。頭先咧聽眾都講咗啦，佢話其實有紅外線嘅。 有用微波斷層掃描嘅，但係而家呢仍然都仲講緊試行。如果你記得嘅話呢，唔係全面18區都有嘅，而家係部分。 但 老實喎，呢一個方法係2018年開始用到而家㗎喇喎。咁究竟係因為你唔夠資源啦，定係呢個成效唔好啊，定係咩原因你唔開展其他區份呢？我覺得呢個都應該要開誠布公啦。但我諗總結我自己去睇呢，如果能夠即係要改善，如何改善滲水辦呢，我覺得第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嘅統籌，是叫跨部門的協作，一定要是有一個叫帶頭人。第二，大家都要定一個服務承諾，一個合作的指標。第三，面對一些不合作的個案，我相信要透過法例去作出規管。如果不是的話，其實這些問題是無日無之都解決不到的。 嗯，好啊，麻煩柯創成，多謝你。 好，多謝你。 柯創成就是來自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我們先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講講疫苗的問題。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一个人好渣 in English？ 尤其是讲做某啲好渣嘅时候啦，我哋英文点讲咧？嗱，英式英文咧，我哋有几个字可以用嘅。第一，我哋可以用 hopeless。H-O-P-E-L-E-S-S, okay? You can say, I'm hopeless at cooking. 咁嘅意思就係、是、哇我煮嘢食真係好渣，完全呢係唔得㗎咁樣。咁就係 I'm hopeless at something. 记住个 preposition 係 at, okay? I'm hopeless at cooking, or I'm hopeless at English, for example. 另外一个字呢我哋可以呢係讲 rubbish, 亦都得嘅。I'm rubbish at something.咁呢個 rubbish 呢我哋用呢就好似當係一個形容詞咁樣 rubbish at something。再簡單啲我哋可以話 terrible at something, or I'm not good, I'm bad, I'm terrible at something。粗俗少少啦 ,ok, 都唔算粗俗。好常用嘅一個口語我哋通常會用 suck, 呢個字 suck。嗱佢個來源呢的確係有啲不雅嘅。咁但係由於口語已經用到係好常用啦，咁所以啲人都感覺上都唔覺得話係特別極度係不雅講呢個字嘅時候，咁但係當然係比較非正式嘅 ，suck suck， 留意係一個動詞嚟嘅 ，ok I suck 即係係好渣嘅 ，I suck at something，ok I suck at cooking for example 就係我煮嘢食咧係好渣嘅，好唔掂嘅咁樣 ，ok 啊講多一句説話。由於 suck 係一個動詞啦，咁我前面咧就唔會加個 is am are was were 咁樣咁 ，I am suck 嘢 ，I suck at something or he sucks 咁樣。好啦，正式場合就唔好用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时间嚟到下昼嘅5:5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呢个时间咧，想讲讲关于疫苗嘅问题啊。嗱，上个礼拜五咧，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就宣布咧话已经系政府系预先采购三款嘅疫苗啦。咁其中咧同两间嘅公司，包括系科兴啦，同埋咧呢个嘅复星啊，咁亦都系签订咗一啲嘅协议啦，吓达成一啲嘅协议啦。咁就讲到话咧。是最先的第一批啊，咁即系嚟自科兴嘅啲疫苗咧，咁就有望可以喺出年嘅一月咧，已经可以供应到噶啦。咁而政府咧都即将会买埋咧呢个嘅一啲嚟自阿斯利康同埋牛津大学嘅疫苗啦，咁。咁但係呢睇返呢就係、是、外國嚟講呢，咁見到已經有譬如話英國啊、美國等等呢呢啲嘅國家呢已經係做緊一啲嘅緊急嘅審批啦，為國內呢進行一啲嘅大型嘅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嘅計劃。咁但係最新嘅情況就係見到呢啲嘅國家呢都出現咗一啲嘅過敏反應嘅個案啦。譬如話最新嘅情況呢就係、是、喺美國嘅阿拉斯加州呢，有醫護人員呢就係、是、冇過敏史嘅情況之下呢就出現咗一啲嘅 打疫苗之后嘅过敏，严重嘅过敏反应啊。咁大家开始就关注咧，究竟譬如一啲嘅市民啦，打咗呢啲嘅新冠肺炎疫苗之后出现咗问题啦，咁究竟有冇乜嘢嘅法律责任可以问边个追究咧？呢个问题咧就问翻政府啦。嗱，见到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上个礼拜六咧出席港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咧，曾经讲过话咧，如果市民注射之后咧出现咗不良嘅反应咧，就卫生当局咧会调查啦，亦都会咧去到追究涉事嘅制造商啊。不过寻日咧，立法会就举行咗卫生事务委员会嘅特别会议啦，睇嚟陈肇始咧就好似有啲嘅改口嘅情况，就讲到话咧就英国免除药厂嘅法律责任，咁亦都系话咧正喺度研究有关嘅情况，似乎咧喺紧急嘅用途上面免除药厂嘅法律责任咧，亦都系一啲国际做法。咁究竟啊，如果真系出现咗问题嘅时候，究竟有冇药厂有冇法律责任咧？由边个去负责咧？吓，咁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病人团体嘅代表啦，嚟自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啊，彭洪昌你好， 系卢宇光你好。 关于呢、这个，如果市民打咗新冠肺炎疫苗之后出现咗啲不良反应，而家就陈肇始嘅最新讲法就系话咧，药厂冇一个法律责任咧，都系国际做法，你点睇啊？ 嗯，我即系翻查翻一啲嘅资料啦，咁事实上呢个亦都真系而家国际上面嗰个做法嚟嘅，因为即系呢个新冠嘅疫苗咧系一个即系短时间之内去研发而紧急使用嘅情况啦，咁变咗好多以往系比较长时间去累积一啲嘅数据啊或者资料啊，或者去睇翻有冇啲即系尽量去收集一啲不良反应嘅个案咧，咁啊令到嗰个疫苗即系最安全情况，但系先至推出市面咧，即系短时间之内就似乎未做得到啦。咁变咗如果系即系真系出现咗有不良反应而追究翻药厂嘅责任咧，咁呢个就会调翻转嚟影响到药厂佢哋即系参与嗰个研发嘅嗰个意欲啦。咁调翻转呢个亦都对于控制个疫情咧就即系有不利嘅。咁所以我谂喺国际之间嘅做法都系话喺有紧急使用情况咧，其实药厂咧就即系所谓有一个免责嘅条款。咁不过我谂系就算叫做免责都好咧，嗰、那个疫苗嘅即系嗰、那个。成分如果出現了不良反應，似乎呢度就好似個藥廠係冇一個相應嘅法律責任需要負擔啦。咁但係亦都唔代表話即係市民如果佢接種咗之後出現咗一啲不良嘅情況咧，係唔可以有其他途徑咧去跟進翻啊？譬如話如果係嗰、那個並唔係因為個疫苗嘅成分令到個接種者有問題嘅，而可能係喺接種嘅過程，包括咗係。儲存上有污染咗，或者喺個注射嗰度即係位置係出錯咗以至到影響到個病人啦。咁呢個即係同個疫苗嘅成分冇關係，同其他有關咧，其實都係可以即係追究翻即係涉事嘅唔同嘅機構團體或者個過程上面要負責人士嗰個責任嘅。嗱，另外一個方向就係話，如果真係有啲即係出現咗啲不良嘅反應啦，咁又唔能夠追究翻藥廠嘅責任。譬如我頭先你都提及過，有啲個別嘅外國案例咧，都可能係有啲嚴重嘅過敏反應啊，或者其他嘅副作用。咁啊點算咧？咁如果呢啲嘅情況底下，出現咗有接種者冇得去追究嘅責任又好，或者係冇任何嘅一啲承擔去補償翻佢哋嗰個權益啊，或者係補償翻佢哋嗰個嘅損失，咁似乎又會打擊咗即係市民佢接種嗰個意欲。嗱，咁喺外國咧有個做法就係佢哋會成立一啲嘅所謂賠償基金嘅，咁就不問過失。總之如果係因為喺接種疫苗過程裡面咧出現咗問題咧。咁就會由呢個基金去補償翻嗰個即係出事者嗰個嘅損失。咁我諗呢個咧就都係一個即係中間諗嘅做法咧，即係既又可以令到藥廠安心咁樣即係盡快推出一啲疫苗出去市面就等大家可以接種。而另一方面咧，又會令到接種者如果真係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咧，都叫做有一個補償，咁就等佢哋可以或者安心接種啦。咁我諗呢個做法咧，就似乎而家。政府就未聽見佢哋係有任何嘅即係打算咧，係即係做呢一個咁樣成立一個咁樣基金。咁我覺得 如果令到市民真的要安心咁样接种咧，似乎呢个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咯。 嗯，睇翻咧即系一啲嘅外国嘅情况咧，咁见到美国啊、英国啊、新西兰啊都有头先你所讲嘅即系无责任嘅一啲赔偿嘅方案啊吓。咁就系、即系如果个疫苗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就由一啲譬如系政府啊，或者系一啲嘅基金啊，或者税收等等方面咧，去到赔偿翻俾一啲受影响嘅市民啦。至于澳洲嘅另一个情况就系、咧，譬如。市民都可以向藥廠追究，咁如果打贏官司嘅話咧，咁都係由政府咧去到俾個賠償咁。咁你又覺得係咪可能甚至即係病人去到打官司先攞到個賠償咧？ 嗱，其實呢個係兩個唔同做法嚟嘅。雖然都叫做話藥廠唔需承擔責任，咁但係頭先講嗰種咧就真係一種叫做話不問過失嘅一個賠償基金啦。呢個性質咧就有啲類似而家。交通意外傷亡亦都有個賠償基金嘅，咁只要都係不問過失啦，咁總之係因為交通意外受傷，咁就可以申請呢個咁樣基金啦。咁而另外一個情況就係、如果即真係採取一個法律嘅行動去全面追究翻因為呢件事故而引申一個損失，咁最終咧就由即政府去補償翻啦。咁但係咁、樣做咧就需要即係幾長嘅法律 程序先得嘅。好多謝曬彭洪昌先，咁我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啊。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接近演艺学院同埋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喺星河名居。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龙尾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沙田乡事会路多车，龙尾去到美城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元兑人民币84.279。港汇指数方面就报100.9，系跌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对开有意外，咁现时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有意外，龙尾近哈罗香港国际学校。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多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车龙就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嘅管道出口。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博围。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路陷，近住罗福道嘅中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就是都希望咧家属委派嘅律师咧可以见到咧，同埋代表到咧呢十二名被扣押嘅港人吓，同埋参与佢哋嘅辩护过程吓。仲有咧，家属亦都系要求法院咧公开审讯啦，同埋亦都系咧提早通知家属咧有关嘅审讯日期啊，因为而家香港人上内地都仲有一啲嘅检疫嘅措施啦，咁所以咧，佢哋上去都要，如果想上去听审嘅话咧，都好可能咧要被隔离14日啦。咁所以咧，希望咧及早去通知咧家属有关嘅审讯日期。周崇明啦，呢件事都叫做嘅 好多个月都困扰香港人好耐， 超过100日嘅一个扣押啦吓。咁你点睇咧？而家 我最近都即系经常唔知点解好似发梦定系即系夜晚瞓觉都谂起一套戏啊，叫《十年》啊。可能好多朋友都睇过，其实就正正系5年前咧，可能因为天气冻，呢几日都得10多度咧。但我就谂翻起嗰年首映就嗰日系特别好冻啦，即系着唔够衫咁样。咁当然睇套戏亦都系令即系好多人系会不寒而栗嘅。只不过嗰个系一个即系虚构嘅故事，但系去到5年后嘅今日咧，就我哋睇新闻可以系即系有同样嗰种咁样嘅即系心寒嘅感觉，咁我谂都几恐怖嘅。 但系点解咁讲啊？即系你觉得电影同埋现实有咩相似地方？ 里边如果我冇记错，第一个古仔啦，系当然系虚构嘅吓，即系讲到明吓，就系讲紧中港嘅执法机构咧，系去合作吓，即系去秘密去合谋咧，去设一个局去俾。香港人踩落去，咁當然係一啲傻仔啦，咁就即係不知就裏，咁就於是中咗一個圈套嚇，咁於是咧，其實但係個古仔嘅大背景都係推動一啲即係香港嘅國家安全嘅一啲嘅工作嚇，喺個咁嘅背景之下去即係做緊一啲咁嘅合謀啦，咁當然即係大家可以自由去聯想啦，但係我諗即係如果講翻十二港人呢個 case 咧， 咁但係都要講翻，即係因為今次嘅行動咧，咁都有人咧，社會上面有人都有你類似咁樣嘅聯想嘅。 個問題當然 警方都多次話佢哋唔知道，即係內地水警嘅一啲行動， 有冇一啲叫跨境執法啦？有冇一啲即係深港公安警方嗰個嘅一啲就係喺裏邊究竟發生咩事？呢、這個我哋只能夠係猜測啦嚇。咁但係講到事後，即係呢100多日咧。香港政府做咗啲咩咧？啊，或者系喺成件事里边，即系就住一啲嘅即系疑犯佢嘅权益啦，吓一啲国际嘅人权嘅惯例啦，吓即系特区政府有冇做到一个最基本嘅义务咧？啊，咁当然更加唔使讲深圳嗰边啦，即系我谂国际上边就住一啲咁样嘅疑犯嘅权益啦，一啲基本嘅一啲即系你唔好讲有冇法治先啦，系嘛啊个司法程序系咪应该有一啲国际嘅？即系大家共通嘅一啲要遵守嘅一啲规定咧，亦话好似头先你讲咁样，系完全黑箱作业嘅，完全唔需要有任何交代嘅，对家属嚟讲系完全系被蒙在鼓里嘅。咁等等咧吓，即系无论深圳又好，甚至系特区政府又好吓，佢哋系咪做紧佢哋应该做嘅嘢咧？呢个即系根本我谂系好清楚，系大家都一定会质疑咯。 我谂你头先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咧，相信都系因为咧，即系家属所讲啦，一直以嚟咧，即系呢12位港人啊喺深圳咧扣押超过100日以嚟咧，咁其实一直都冇办法直接咁联络到咧被扣押嘅人士，家属冇办法联络到啦，咁就只系收过咧呢啲嘅扣押人士嘅一啲书信啦，咁而家属喺内地委托嘅律师咧，都系一直都冇办法接触到被扣押嘅当事人啦，咁只系知道咧后来咧有一啲嘅官派律师咧就话会代表呢12位嘅香港人，咁好啦，而家去到公诉啦啊，咁究竟嘅事情有冇进展咧？有冇办法咧？咁其实之前咧亦都有人问过特区政府，譬如话好啦啊，家属又接触唔到啦，委托律师又接触唔到啦。其实即系譬如香港政府住内地嗰啲办事处有冇办法接触呢啲香港人咧？但系就都冇啦，即系见到公开嘅资料就冇啦咁样。 所以我谂常识嚟讲，即系呢啲都应该喺一啲即系国际上面人权嗰个基本保障嗰度。我谂呢啲系好难以置信系可以发生啲咁嘅事啦。喺今时今日，即系尤其喺深圳一个。國際大都會甚至比香港先進嘅一個都會，即依然原來喺司法上邊咧，係可以同即10年啊、20年甚至30年前係似乎係冇乜分別嘅時候咧，你話唔心寒就假啦，係嘛？ 好啦，咁我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都請嚟一位朋友同我哋講一講咧呢12位港人嘅最新情況咧，就係電話旁邊有請嚟咧就係有份協助呢12位港人嘅家屬，亦都係一位大律師啊，係周恆彤啊。周恆彤你好， 你好， 你好， 系，咁想问下咧，嗱，今次就系检察院啦，深圳市盐田区嘅检察院就系对咧其中十名嘅疑犯咧就系作出公诉啦，咁系代表住啲乜嘢咧？咁同埋咧嗰个时间表同程序会系点啊？ 即系佢哋正式起诉到去法院咯，其实你比起香港就觉得好荒谬，佢哋运咗成百几日先至，而家话得个 case 去到法庭啦，咁样咁。睇佢哋而家咁，都佢都相對快嘅啲嘢，咁可能真係近期內會有個開庭，跟住佢如果刑期唔長嘅咪翻到嚟咯，刑期長嘅咪要刑期完咗之後先翻得嚟咯。 嗯，你所謂快嘅意思係點解咁講咧？ 其實佢都未去仲盡啲限期，因為好多一啲人權捍衞者嘅案啊、抗爭 case 啊、啲異見者嗰啲案，通常好拖好耐嘅，即係可所謂去盡曬啲 deadline 先做嘢咁樣。但佢依單其實佢冇嘅，佢起訴個期限佢都未到，佢已經起訴啦。即係佢其實已經決定曬，即係俾我自己嘅感覺，佢應該決定曬咯啲嘢已經。 咁所謂向人民法院係提起公訴咧，咁嗰個所謂公訴嗰個程序會係點？會唔會係一個公開讓公眾聽審嘅過程啊？還是點？你知唔知道噶？ 理論上係，當然實際操作仲有好多好多古惑位啦。即係正常嘅案，你梗係應該公開審理，邊個人都入到去。但係我哋過去嘅經驗見好多，如果係敏感案嘅話，係表面上係公開庭審，但係佢啲位已經安排曬俾佢哋自己人。咁佢用無位嚟推你，你又奈佢唔何咁樣嗰種情況咯。 係，咁嗰個審訊程序會唔會同香港嘅審訊程序會唔會有咩分別㗎？ 好唔同。香港你見一單案由提上法院到審，可能要過做好多過堂啊、攞文件嗰啲，基本上大陸嘅冇嘅。咁頂到籠會有一次庭前會議咁樣，但係而家啲官派律師講翻嚟嘅信息，似乎都未必啦。即係佢哋講到話，佢哋已經認曬罪啊。咁其實冇咩有審嘅認罪咯。 嗯，咁而家就未見到咧，就係拎上去人民法院呢個嘅日期啦。咁點解你即係你認為點解會咁樣嘅咧？同埋即係你會預計幾時可能會發生？ 哦，咁呢個係正常嘅，即係其實個排期唔係檢察院排到期噶嘛，即係佢要法院決定噶嘛。咁我哋琴日见嗰个系警察院决定咗起诉啫，咁法院未排期嘅，其实。 O K， 咁但系即系譬如而家家属咧都希望会唔会有机会上去听审啦？咁所以都问会唔会可以喺呢个嘅审讯之前14日就公布到呢个审讯日期，就让佢哋有机会即系事后可唔可以上到去听审咧？有冇可能嚟嘅呢样嘢？ 你争取得够大声，咪有可能咯。即系呢个。即系法律程序上你冇得咁样逼佢，但系睇下佢咁个大压力咯。 系，咁好啦，而家咧就系而家起诉咗十名人士啦，咁就两个人咧就话佢哋咧系组织他人偷越边境啦，另外嗰八个人咧就系偷越边境。以你所知，其实呢两个罪名其实嗰个嘅最高嘅刑罚后果系点样？ 讲最高未必好大意义嘅，但系譬如譬如偷渡嗰個罪行，其實最頂到籠一年，即係所以我哋一開始個預期都話，其實佢監案唔可以冇限期咁拖，因為拖夠一年，佢點都要放人嘅。但係組織嗰個就麻煩啲，嗰、那個2至7年嘅。 咁好啦，仲有咧就两名未成年嘅疑犯啦，咁而家检察院就系话会做一个不公开听证啦，咁又系咩嚟嘅咧？ 其实系一个俾。即所謂俾青少年犯嘅特別程序，咁檢察院佢會傾向話唔起訴啦，但係佢唔起訴之前，佢要俾個聽證所謂嘅，咁就公安啊，跟住當事人啊，各自表述點解可唔可以接受唔起訴咁樣。 嗯，周律師啊，你頭先提到咧，即係就可以同一啲異見人士嗰個處理比較啦。咁而家似乎係咪就有分別咧？即係同以往嗰啲異見人士嘅情況？ 唔係，其實佢仲嘅。手段都是那些手段，但是这样讲这单不是他用得最恶劣的手段的一单案。 是除了 最敏感的那些意见人士，许志永那堆他是即六个月那些指令监视居住，他没用到来这里。譬如六四走案这样，他拖你三个月才停审，他都似乎不会这样做。 是即除了个时 间。3年3个月才讲出来。 三年。除了个时间之外呢，会不会在个处理手法上面跟以往你见过嗰啲会有咩？有冇分别啊？ 譬如官派律师系一个好常见嘅手法嚟嘅，即系各种 用各种嘅方式等你唔可以攞到间案嘅任何具体消息，等你唔可以同入边嘅人任何嘅沟通，其实好常见嘅呢种情况。 咁对家属方面嗰个处理咧？ 家属嗰边佢始终香港佢有少少鞭长莫及啦。如果你系内地嗰啲人嘅家属，佢真系上晒门去揾你恐吓你啊，话搞你啲兄弟姐妹啊，咁样你总之你唔好出声啊。是做到很盡的會，香港似乎未有那麼直接可以做到這些事情咯。現在 如果即近期你覺得即有什麼值得注意呢，即個未來的發展， 那真的要及實他什麼時候要開審， 就是等開庭的日期， 還有即逼他要給他日期出來，因為其實之前的案件有些情況就會是可能他開庭前三日才通知你的，現在這麼疫情的情況沒可能講得遲。 周幸彤，你剛才都說現在這12名港人是由官派律師去到代表，但是這個跟香港的做法就很不同，或者香港人都未必很易理解。官派律師其實會不會未必是很從當事人的利益去到著想，有些人這樣擔心。 咁一定唔会有呢个担心啦，但系佢而家唔同你沟通噶嘛，根本上就系、是，即系官派律师都唔系一个正式嘅法律字眼嚟，只不过系话佢冇经过出边嘅人，即系家属嘅同意委任嘅律师啫嘛，而家讲紧嘅系，咁佢哋个老细系边个啫？又唔系我哋俾钱请嘅，咁佢听边个话啫？就有啲咁嘅担心噶，即系以前嗰啲，即系啱啱都讲紧，譬如有阵时系好常有官派律师嘅情况，其实。都見到他們從來都不是以維護他的利益為重點的，他的重點是隔絕所有訊息走完那個過程程序而已。 家屬另外一個訴求也是講到說希望拿到起訴書，你覺得在審訊之前家屬拿到起訴書的機會大不大？ 其實正常的話就應該給他看的，即正常律師應該要給他看，他現在律師不會做這件事嘛。 这个同 所以又是兜翻转头，因为而家我哋冇一个，如果我哋本身系好正正常常咁受程序嘅，一早已经见到啦。但系而家我哋冇一个正常程序好走，所以话机会大唔大，又系去落翻去嗰个同样嘅问题，公众嗰个压力大唔大咯？ 系以往咧，即系譬如你都见，譬如好多啲一啲内地维权人士嘅案件啦，咁啊审讯之前有呢个起诉书嘅情况多唔多咧？ 如果冇官派律师都会睇到啦，当然有就好麻烦，有就比较少啦。 即系变咗嗰、那个即系信息嘅来源啦，即系就会喺咗官派律师嘅手上面，系咪？ 系啊，系啊。 系，咁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未成年人士，即系嗰个不公开听证咧，咁有啲人都睇，有可能咧，会唔会就系、是、会有机会系喺某一个时间度释放啊？你见会唔会有咁嘅程序咧？ 咁佢如果佢决定不起诉，就应该系要放人噶啦。咁当然系会咁样发，即系正常系应该咁样进展落去咯。 即系你嘅意思系，如果唔起诉，佢就唔会继续扣押嘅，通常。即系佢会即系 佢唔起诉，佢有乜理由扣押？会 决定，即系有个决定噶啦。应该会有个决定就会放咁样。 系啦，系啦。 OK。 OK， 好啊，唔该晒周幸彤，多谢你。 唔该晒， 嗱，周幸彤咧就系有份协助呢12名港人嘅家属，亦都系一位大律师嚟噶吓。周崇明，咁我哋都倾咗，即系了解咗多少少呢十二个港人咧，就系审讯，即系将会面临嘅一啲情况啦。咁但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呢个过程咧，其实都引嚟过好多嘅争议嘅吓。头先都讲啦，即系家属委托嘅律师冇办法接触到呢啲嘅扣押人士啦。咁亦都系有呢个官派律师啦。咁虽然咧就官派律师咧就有一啲自称官派律师嘅人士打过俾某一啲嘅家属啦。咁但系个接触嗰啲内容咧就有啲奇怪，即系问佢一啲嘅喺香港所涉及的控罪的一些情况、啊、 香港的控罪即是当时在香港去 是啊是啊 叫什么即警方发出那个通缉的时候、那個、 是啦、啊、是、啊、即是讲一些这十二名港人在香港所犯的罪行的情况、啊、就是这些所谓、啊、即是这些自称啊这些自称官派律师的人士呢就跟家属打电话的时候呢就是一些讨论的内容。所以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怀疑啦，咁就即没特别去到怎么回复啦。同埋呢就是都见到呢就是一些的扣押人士向家属提出的书信呢，亦都个内容呢就有些家属就觉得真的很奇怪啦。 即係都唔係佢哋平時會講嘢嘅語氣啊等等啦嚇。 阿 周崇明又點 睇？咁當然而家就即係因為從深圳嘅角度，咁只能係涉嫌溝渡啦。即係如果提及任何喺香港嘅案情，咁啊即係更加會令公眾譁然啦。咁但係當然即係背後涉嫌溝渡同喺香港嘅一啲即係所謂去。嘗試拘捕或者起訴佢哋嘅呢啲案情中間來龍去脈有冇關係呢背後究竟發生過啲咩事呢咁當然所有嘢我哋而家都係唔知亦都係真係冇足夠嘅信息去到即係進一步去討論咁但係兩件事亦都好難話係完全冇關係啦係咪即係無論香港警方有冇參與咁但係即係呢個第一涉嫌偷渡，第二佢哋之前喺香港點解會被通緝啊？兩件事係咪會完全係冇關係咧？咁我諗即係肯定大家都唔會相信係冇關係咯。 都仲記得之前睇過一啲家屬咧接受傳媒訪問啦，咁有啲家屬都講到話，今次呢個案件咧，咁有啲嘅港人喺深圳被扣押住啦。咁佢哋都曾經有一刻都認為啊，其實會唔會今次內地都想向香港人即係展示一啲佢哋司法程序啊，即係所謂陽光司法嘅一面俾香港人睇咧？咁但係睇嚟咧，呢12名港人嘅所涉及嘅案件咧，就讓呢啲嘅家屬咧就比較失望啦，因為咧佢哋個過程咧，佢哋都認為即係唔係太透明啦， 反而係倒轉啦，係咪應該就係製造一個比較威嚇性嘅一個先例等大家係。即更加唔夠膽去即測試呢啲底線咁樣。 咁以至咧，即係而家家屬都做咗好多嘅行動啦，嚇、啊，咁包括就係、是、試過揾一啲嘅議員去到幫手啦，又或者咧係都試過去一啲嘅比較接近深圳嘅一啲海邊啦。 冇辦法係真係去到深圳去做到任何嘢啦，亦都只能夠 因為疫情嘅即係 香港境內去。喺個海度睇下咁， 咁佢哋都試過去一啲即係比較接近深圳嘅海邊啊，咁就舉起啲氣球啦，咁就睇下會唔會希望可以俾即係扣押緊嘅人士可以望到啦， 象徵式啦。 仲記得嗰次即係都，但係結果咧，佢哋呢個嘅行動咧係被咧就係發出限聚令嘅一啲警告噶，咁所以都令到啲家屬咧就係想去關心，想去到即係跟進嘅事件嘅時候咧，都好似咧就係 好似好多阻撓，係 啦，唔 係 好多唔知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咁樣。 咁所以我睇电视都感觉好心悒嘅，即係一啲无论年青人咁嘅父母咁佢乜都唔知咁但係突然间飞来横祸咁好似即係冇办法去即係承受一个咁大嘅打击囉我諗即係一个都好惨即係今年当然好多惨事咁呢个係其中一个。 到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係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至到冬至的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的狮隧龙尾就在虎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过了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多车车龙沿住红棉路排到内下角道近海富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的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交通繁忙的去荃湾方向的龙尾排到德宝花园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彩云 民村商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那段龙尾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的出口。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爱医院是多车的，龙尾在新田公路近新丰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息事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大家好，我是方健儿。想好好过生活，除了要身体健康之外，精神健康都相当重要的。所以精拎一点不时会请来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教大家认识和管理好你的情绪健康。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精拎一点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崇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周崇明。 Hello， 周崇明啊，想同你倾下呢一单喺通讯事务管理局处理嘅一宗投诉。咁事源呢就係教協啊，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啦。咁就喺6月嘅时候就提出咗一个投诉。咁就投诉呢係央视制作嘅一段纪录片啊，就叫做另一个香港。咁佢话佢呢条影片嘅内容呢係失实同埋误导公众。咁事源呢条片呢就係喺三个电视台啦，包括系无线财经资讯台啦、Now 财经台啦，同埋有线财经资讯台咧，都喺五月嘅时候咧播出呢个嘅节目嘅。咁当中咧就涉及好多同反修例咧相关嘅内容啦。咁当中咧亦都系访问过好多唔同嘅人士啦，系去到讲下咧就系内地人咧点样去睇咧香港成个咧就系修例嘅风波嘅。咁点解教协咧就系提出呢个投诉咧，就系话咧有几个指控咧就系唔真实啦。咁结果咧就系通讯事务管理局咧就裁定呢个投诉咧系唔成立啊！ 唔成立系 点解咁讲咧？就话因为咧本地广播机构咧就对于外购节目嘅控制权系有限嘅。咁但系就话咧要求佢哋咧即系呢啲嘅本地广播机构去确保呢啲非本地制作嘅内容系完全咧系符合香港嘅规管要求咧，系并不合理，亦都咧系不切实际。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尋日咧教協就出咗個聲明啦，就認為咧呢件事件咧係非常之遺憾啊，認為咧呢個裁定係嚴重影響咗外購節目嘅質素同埋通訊局嘅監管責任，希望咧通訊局咧可以復檢翻。咁好啦，不如都講少少一個投訴嘅詳情啦。咁究竟點解教協要投訴央視嘅呢條嘅紀錄片咧？咁就因為咧教協話咧呢個節目咧就係對教協有多個嘅指控。首先咧就指控教協咧支持中學生宣揚港獨，又提到咧教協咧就係煽動學界咧去圍院示威，又話咧係教協出版教材去鼓吹非法佔中。咁教協喺投訴裏面咧就其實都一一反駁嘅，咁就認為咧教協冇咁樣做過啦。其中一個嘅事件咧就更加係佢認為咧係好事實上面好嚴重嘅不符合真實嘅，因為咧就頭先講話其中一個指控係教協煽動學界去圍院示威啦。咁但事實上， 上咧，去年八月咧，教協係發起過一個遊行，不過係一個教師遊行，就冇叫學生咧去出席。同埋咧，遊行嘅地點咧，亦都唔係節目所指嘅圍院，而係咧遮打花園。咁所以咧，就係作出一個咁樣嘅投訴。咁頭先都講啦，咁啊，通訊事務管理局嘅裁決咧，就係話呢個投訴係唔成立嘅。咁當中咧就提及呢個廣播機構對呢個外教節目嘅控制權啦。咁同時都講到話咧，係如果話要去到呢啲嘅節目咧，完全符合香港嘅要求咧，係不合理啦、不切實際啦等等，亦都咧冇辦法咧，係擺翻一啲嘅其他觀點咧，同埋俾受批評者回應嘅機會。咁所以阿周崇明點樣睇呢件事呢？ 頭先我哋即係之前嗰個半個鐘頭節目，我提過十年呢套戲啦。咁呢件事亦都係同我諗翻起裏邊另外一個情節嘅。就係即係一啲對於教育文化嗰種嘅即係鉛制啦，裏邊係講到咧，即係越嚟越多有一啲嘅即係就住一啲唔同聲音或者唔同意見咧，係越嚟越個控制越嚟越厲害啦，以至到有一啲好似即係紅衛兵式咁樣嘅，即係扣帽子啦，或者係即係喺冇事實根據之下咧，就去即係抹黑某一啲人嘅佢哋。即系所做嘅嘢啦，咁我谂即系比较更加荒谬嘅就系嗰套戏叫十年啦，但系而家其实啱啱套戏即系上映到而家啱啱先系五年啦，咁似乎好多嘢咧就佢作为一个预言已经好似即系应验紧咁样咯。 咁讲翻今次嗰个个案咧，咁其实睇翻。即係當然啦，咁啊通訊事務管理局就認為要求廣播機構對於呢啲外教節目有完全嘅一啲審查嘅要求啊，要去到核實曬裡面所有內容嘅準確性啊，或者係核實曬啲來源啊，加入其他觀點啊，或者係要作出一啲編輯修改咧，可能係比較困難嘅。咁都明㗎，但係咧就如果因為呢件事咧，始終咧都係喺香港嘅本地電視台咧去到播放， 冇錯。 咁其實電視台係咪真係毫無責任咧？係咪真係乜嘢都做唔到咧？呢件事 當然你可以話香港都有幾個電視台嘅，即係包括港台或者係即係 ViuTV 咁，但係亦都即係好明顯就係自從亞視即係停咗牌之後咧，就係、是、無線獨大嘅。咁而嗰、那個即係收視率亦都係。即係一枝獨秀咁樣啦，咁變咗佢究竟負緊一個咩嘅呢個即係廣播嘅責任咧，或者新聞嗰個嘅即係令到公眾去知情嗰度係扮演一個咩角色咧？咁當然呢個即係咁多年都好有爭議性啦，尤其今次播呢套係一個中央台嘅一個嘅節目片啦，即係會唔會係就係、是、即係令大家聯想到？咁當然港台都有播即係 CCTV 一嘅嚇，咁但係就点解系特别系攞呢样嘢吓喺呢个咁敏感嘅时刻，而系香港一个最即系受欢迎或者系即系普及嘅电视台去特别去会即系宣扬一个咁嘅信息咧吓，然之后去到港管局又似乎系咪因为呢个咁嘅特殊嘅政治背景吓，或者系呢一个节目佢嗰个制作嘅特殊嘅背景而系有一个唔同嘅咁样嘅一个裁决咧？咁我觉得系即系大家亦都一定会咁样去。即係將嗰件事咁樣去聯繫起上嚟咯。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各位聽眾，如果對於呢個嘅事件咧有啲咩睇法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係投訴嘅團體啦，就係、是、教協嘅副會長啊，葉建源。葉建源你好， 你好， 係兩位好。 嗱，你哋今次對於通訊局嘅裁決係感到遺憾啦，咁你哋點樣睇通訊局嘅裁決？有咩回應？ 嗱，我哋咧就係、是、認為。中央台即係今次呢個節目咧，係嚴重失實嘅。咁佢喺裏頭咧，佢節目就叫另一個香港啦。咁佢喺節目裏頭咧，係講咗幾樣嘢，就係、是、我哋覺得係對教協非常之唔公道，亦都係失實嘅。譬如話教協咧係支持中學生宣揚港獨啦，咁實際上我哋根本就唔贊成港獨，亦都唔覺得咧應該要向學生咧係宣揚某一種嘅政治思想。咁呢个完全係一个错误嘅。咁然之后佢就话呢，我哋呢就煽动啲学生去维园示威。咁实际上嗰、那个係一次八月嘅游行嚟嘅。咁嗰次嘅游行呢其实係教师嘅游行，并唔涉及学生嘅。咁呢个点样即係点解会话我哋煽动学生呢？咁呢啲类似嘅情况呢，就睇到中央台今次呢个节目呢係佢相当大嘅篇幅呢，其实係基于一啲错误嘅事实 係講描述香港嘅情況。咁呢種情況我哋覺得係即係不能夠接受啦。對於教協嚟講，即係我哋亦都唔可以話啊，即係見到咁嘅情況就唔出聲啦。咁所以我哋就喺嗰個節目播出之後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係向通訊管理局咧係投訴嘅。咁個節目咧其實喺三個香港電視台播出啦。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啦。咁當時大家都覺得就係中央台製咗呢個節目之後，安排喺無線、有線同埋 Now TV 嗰度咧，係都播出呢個節目咧。實際上佢嗰個主要嘅對象咧，就係要香港同香港人講翻，即係究竟北京點樣睇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喺香港嘅電視台而家播出咗呢個節目咧，咁即照計就應該受到咧通訊管理局嘅一個監管嘅嚇。而監管咧，根據通訊管理局嘅講法咧，就一定要係基於事實嘅，即係嗰個節目咧唔可以係即係歪曲啊，即係一啲錯假嘅消息啊，錯誤嘅消息啊，即係唔容許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節目係完全係違反曬嘅。咁喺咁於是我哋投訴咧，我哋覺得通訊管理局咧應該係裁決咧，三個電視台咧喺播出呢一個節目嘅時候咧，係容許佢一啲失實嘅啲內容咧，係想播出嚟咧，係要負起責任嘅。咁但係咧就我哋最近就收到通訊管理局嗰個即係回覆啦，就話咧啊，今次特別啲，今次因為唔係香港嘅地方嘅機構咧係製作嘅，咁香港嘅電視台咧只係轉播嘅啫。只是呢啲係一啲外購或者轉播嘅節目呢，咁我哋好難核實嗰啲嘅內容啊等等，咁呢所以呢就即係就話三個電視台呢唔需要負責啦。咁我哋覺得好奇怪啦，因為電視台播出呢啲節目嘅時候，我哋覺得無論佢係自己製作嘅又好，喺香港自己本地買嘅又好，或者外地買嘅又好，佢都有一個即係監管，即係佢要保證嗰佢嘅節目呢係即係基於事實㗎嘛，咁冇理由話呢係本地嘅節目呢同埋呢外地製作嘅節目呢係一個唔同嘅對待。尤其是今次佢所講嘅內容根本係香港嘅內容嚟嘅。咁香港電視台完全係可以核實嘅。點解呢係可以呢係唔需要佢哋去負起呢個責任呢？咁呢種情況我哋覺得係一種雙重標準嚟嘅。同埋再推廣落去呢，就係係咪今後香港嘅電視台無論咧播美國嘅節目也好，法國嘅節目也好，內地嘅節目也好，啊，總之係外國即係製作嘅，咁香港電視台就無需要咧負起任何責任咧。咁咧，咁於是我哋成個監管就出現好大的漏洞嘅喎。咁係咪咁樣咧？我哋好質疑呢一點，所以我哋要求佢通訊管理局咧係覆檢呢樣嘢。 嗯，嗱，阿葉建源啊，睇翻今次通訊事務管理局個裁決咧。佢冇直接處理到咧，你哋今次投訴嗰幾個咧，所謂即係你哋認為失實嗰幾個點咧，究竟係咪真確？佢個裁決咧，只係講到話咧，而家即係佢都有講話，其實咧就算係唔同來源同埋製作嘅地區啊，廣播機構咧一般嚟講都有責任咧去確保呢啲嘅節目咧係符合到現時通訊局發出嘅電視通用業務守則節目標準嘅規定，即係講緊嗰啲真確啊、準確嗰啲問題啦。咁但係咧個裁決咧就比較多篇幅咧，就去講述咧就廣播機構咧對於呢啲外購節目嘅控制權可能不足啦，因為買翻嚟噶嘛。第二就係呢啲節目嘅價值啦，可能就係因為比較多價值，咁所以咧就算咧就係要去到去到即係睇曬咧，就係硬性咁要求咧去做曬呢啲嘅持平公正嘅規定咧，都係唔合適啊！你又點樣睇咧？ 我就覺得奇怪嘅，因為咧其實咧嗱嗰個節目標準。是冇並冇咧，區分到咧係海外製作啊，抑或本地製作啊，自己製作啊，抑或係即係其他外間機構製作嘅。咁所以佢一般性咧都要求嗰啲節目咧係即係準確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喺回覆我哋嘅時候咧係作出咗一個即係分開兩類嘅節目？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話啊，咁啊香港電視台咧就無需要係負責啦，咁係咪咁樣呢？咁所以我覺得佢有少少呢似乎係迴避咗呢係對中央台嗰個嘅節目呢係咪準確定係話呢即係失實。嗱，我哋嘅睇法就係失實啦，咁我哋嘅睇法呢就好清楚嘅，我覺得呢個呢係即係將我哋嘅事實擺晒出嚟呢係即係無可爭辯嘅，我覺得。咁所以呢 我相信通信管理局咧亦都冇办法咧系即系反驳到我哋嘅讲法嘅。咁但系佢就似乎咧就即系唔就呢一点咧系落结论啦。咁系咪回避咗呢件事咧？系咪因为嗰个中央台咁，所以咧就嗰个处理方法咧系就系咁样咧咁啊？话咧，我哋仲担心咧，就系即系呢种嘅做法咧，系好严重嘅双重标准，亦都破坏咗成个制度。 叶建源啦，咁即系通讯局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有一种政治嘅标准啦，或者系背后有一定嘅政治嘅考虑啦，咁你觉得对长远嚟讲，香港嘅传播或者即系成个文化，系咪都有一个即系比较大嘅唔系咁好嘅影响咧？ 哦，好严重啊！即系嗱，呢个咧就因为佢咁样讲法嘅话咧。咁出現咗將來咧，就可能會好一啲好有趣嘅情況出現啦。例如咧，即係香港電視台咧就播咗一啲美國或者英國嘅節目，咁就出咗一啲問題。咁啲問題咧就可能同而家政治風向啱啱啊 倒轉嘅咁。 咁嘅時候佢又點算咧？咁如果佢既然佢而家咁樣講嘅話咧，咁佢就應該對嗰啲咧就要隻眼開隻眼閉咯，或者香港電視台咧就唔需要負責咯。咁嘅話，我相信佢自己將來咧會陷入一個非常之困難嘅一個好尷尬嘅一個局面。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係、如果今次係對於中央台咧就網開一面嘅話咧，咁同埋係修改個制度嚟到咧遷就嘅話咧，即係中央台明顯係即係犯錯啦。咁咧，佢嘅節目咧做出嚟咧，嗱，因為其實咧，港管局係監管唔到中央台噶嘛，佢監管咧其實係監管香港嘅電視台嘅，但係咧佢監管香港電視台嘅時候咧，如果佢話啊中央台呢個節目有錯嘅話咧，佢起碼都變咗令到咧中央台好即係嗰個好尷尬啦。咁如果佢連呢個令到中央台尷尬呢樣嘢佢都唔肯去做，咁於是咧就即係未來。即系中央台又好，或者内地嘅媒体，即系北京嘅媒体，咁佢喺做香港嘅消息嘅时候，佢冇一个制衡，冇一个咧系即系对于佢是否咧系基于事实嚟做咧，佢即系冇一个咧系即系机构可以俾出一个信号去话，喂，你呢个做错咗咁，咁于是佢错咗，佢都唔知道，或者佢都唔需要嚟。咁就日積月累咧，呢、這個咧就會係好大問題。對於我諗係中國內地嘅媒體發展都唔係好事，因為佢其實咧，佢應該係做，如果做錯咗嘅話咧，佢應該要知道，甚至亦都係即係得到相應嘅一個處理。咁佢先至會改進啊嘛。 OK， 嗱，葉建源嗱咁樣講啊，因為今次通訊局咧喺裁決裏面都有講到，去到廣播機構要做嘢嘅困難嘅，包括咧，如果因為呢個係一個外購節目啊嘛，唔係佢呢個廣播機構自己製作嘅一個節目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要係就住裡面嘅內容，去到一啲嘅作證啊，或者係要求提供一啲核實來源啊，或者加入其他嘅觀點啊，俾人回應啊，甚至係作出編輯修改咧，其實喺呢個嘅對於外購節目嚟講咧，都可能一個比較困難嘅處理。咁見翻而家已經有啲電視台咧喺開節目之前，甚至係一直啊成個節目咧都有寫明咧，呢個節目咧就係嚟自呢個中央廣播中央台嘅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咁你覺得好啦？如果你真係發現有資料有問題啦，你覺得點樣嘅處理方法電視台嚟講先至係最好咧？ 我覺得如果發現外購節目係有好嚴重嘅問題嘅話，第一樣嘢就係佢唔應該播啦。佢喺即係佢自己有一個好重要嘅把關嘅角色。譬如話，假設佢買BBC 或者 CNN 嘅某個節目嘅時候，因為呢個節目嘅質素好，咁佢播啦，係嘛？如果個質素唔好，充滿咗問題嘅話，其實佢唔應該播嘅。 但佢可能個節目係好有價值，就話即係提供一啲新嘅觀點俾香港觀眾咁解。 好啦，咁如果佢係有啲嘅新嘅觀點啊，當然大家可以自由講啦，即係大家可以發揮啦。但係如果佢裏頭嘅事實係有問題嘅話咧，咁即係香港嘅電視台係咪唔可以做任何嘢咧？我哋覺得唔係，我哋見到香港嘅電視台係做有好多節目咧，係有好多後期製作，甚至乎咧係再做一啲特輯去回應翻本來嗰個節目嘅呢、這個。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加上今次他所讲的内容其实就是讲香港自本身， 咁呢啲完全呢香港嘅电视台係有能力有条件可以呢係去核实返，然之后将喺里头呢佢去做一啲嘅編輯工作，例如佢可以加字幕，例如佢可以事后嗰度呢係解释返，又例如呢甚至乎佢係咪可以做一啲剪辑呢，咁呢啲呢其实佢完全有能力可以做嘅。咁如果佢唔做嘅话，亦都呢佢只係讲出嗱呢、啊這个呢啲咁嘅创呢就来源自某一个机构嘅、啊、今次嚟自中央台嘅，下次呢、okay. 就嚟自 CNN 嘅。咁、 mm-hmm. 呢个其实对于观众嚟讲有咩意义呢， 咁、mm-hmm. okay. 所以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唔可以接受呢个咁嘅讲法。 OK， 好啊，多谢你叶建源、okay. 多谢你。 啊、 叶建源呢就係、是、教协嘅副会长嚟㗎。咁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 1872311， 同我哋一起倾下。嗱、啊、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就係、是、江先生喺度啊。江生你好。 你好。 Hey, 你好你好。 啊、请讲啊。 是我曾经喺电视台嗰度做过嘢嘅。 是。 呢、這个第一。第二就係话呢电视台里面有一个叫做 S&P 嘅 department。S 呢应该係 search and preview。即係话负责监察个节目能唔能够出街嘅。 嗯。 个流程系点呢，一饼外购带买返入嚟呢係需要俾啲总监睇下究竟呢条片能唔能够即唔出街。如果唔係呢就唔會購買入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條片買咗入嚟之後就會有一關部門叫 SMP 睇一睇啲片究竟邊啲地方要剪走嘅，例如太血腥嘅要剪走嘅、嗯、就會再有其他執行嘅導演嚟到剪走咗佢跟住播放出街嘅。就唔而家有關方面就話喔呢個因為外購節目電視台呢就好似卸咗責咁嘅，我係非常非常之憤怒嘅。 嗯， 因為呢我曾經都係面對相關嘅問題，就係、是、喂只係有攤血跡喺度，都係啲內地嘅內地嗰啲片集嚟嘅、嗯。都唔係話即係譬如話好似殺頭咁啦，一刀劈落去係見唔到個人頭嘅，只不過地下有攤血啫、嗯。我都會俾 SMP 嘅同事就喂呢度要剪走嘅，係可以剪走嘅，係有一個部門專係睇呢啲嘢嘅。唔可以话就咁直播出街嘅，呢个第一点。 啊、 第二点，即系我唔好话我唔系管理阶层嚟嘅，因为已经离开咗电视台，都系好愤怒嘅。如果佢哋要咁样做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蠢嘅。因为你咁样直播出街嘅话咧，就系、是、我觉得系好混账嘅。如果你要做到呢个效果而剪走咧，唔好话我做后辈都教精电视台嘅管理阶层，你叫中央电视台喺个发射塔嗰度。直接剔一条信号落嚟香港当直播咁做。 OK， 嗱，阿江生，想请教一下咧，你都有电视台工作嘅经验啦。咁但系今次涉及嗰个投诉个案咧，就唔系呢个头先你讲嘅，譬如血腥嘅画面，就系、是、咧一啲内容嘅事实咧有出现争议。 因为咧， 咁你哋会唔会睇晒所有事实嘅内容去查核呢啲内容嘅真确噶？ 会嘅，因为咧 SMP 唔系因为血腥嘅，港管局有好多条例限制嗰条片嘅规矩嘅。如果系有问题嘅话咧，你系要剪走或者甚至乎系唔可以俾佢出街嘅，因为可能会收到律师信，会告嘅。不过而家就系话叫做北京政府俾饼带落到嚟，哎播啦咁样样。而家咧我就只不过教精佢哋，就好似播足球咁，直播咧就唔受嗰个限制嘅。 Okay. 例如直播足球，突然爆咗句粗口嘅话咧，咁就冇佢符啦。就用直播信号咧攞落嚟，跟住直播出街，咁咧就系当直播咁样做咧，咁就可以规避咗啲嘢，因为我限制唔到佢咁样直播嘛。 好啊， 吓，攞饼嚟嘅。 明白江生的意见啦，阿周崇明头先阿江生就话咧，其实有啲位置可以剪走佢，剪走佢咪得咯。 其实我见好多电视节目都会即加好多旁白啦，加一啲本地嘅即主持等等，其实好多方法去处理嘅。咁当然喺呢个嘅 case 里边就一啲处理都冇啦。 嗯，我哋嘅先听听七点半新闻，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0宗系本地感染，其中26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超过70宗。中环威灵顿街经威广场8楼一间发型屋有4名发型师同埋一名客人确诊。 當局要求到過發型屋的人要強制檢測。一名56歲女子昨天送去博愛醫院之後離世，其後驗出初步確診。醫管局說她之前有發燒，送院的時候情況很差，需要急救，但是詳情有待死因研究。另一名等待送入檢疫中心的62歲女子就被發現在家離世，送到殮房之後證實確診。政府宣布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涉及64億元，支援因為政府收緊防疫措施而受重創的行業和被勒令關閉的表列處所，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食肆和暫停面授課程的幼稚園等等。立法會財委會下個星期一審議撥款申請，政務司司長張建中期望當日下午通過撥款，並且在一月之內發放金額。政府早前一共推出三輪防疫抗疫基金，每輪的總金額分別是300億、1375億和240億。張建中說不應該直接比較總金額，之前幾輪的支援措施涵蓋了口罩研發、設立檢疫中心等等，但是相較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今次每一個受惠處所和申請人能夠獲得的資助額都增加，部分行業資助額更加是增加一倍。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說，外佣今天起可以預約接受一次免費的病毒檢測，明天起至下個月的31日進行檢測，未有預約的人需要支付240元，希望僱主提醒外佣積極參與。因應不同地區的疫情，當局已經設立12個的流動採樣站，最新一個在鑽石山龍盤苑籃球場今天下午開始投入服務，暫定維持到下個星期一晚上。徐德義又說，上個星期才開始將社交距離措施收緊至到最嚴謹的程度，但是病毒的潛伏期可能多於14日，措施的效果仍然有待觀察。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有懲教署生產的 CSI 口罩在市面出售，部分可能已經過期。有部門承認疫情之前只是保留少量的口罩備用，亦都有部門在疫情初期將過期口罩分發給職員使用。公署建議有關部門參考疫情經驗，制定緊急應變的指引。物流處亦都要同不同部門統一處理過期口罩的做法。物流署就回應說，將會制定管理口罩和其他防護裝備的指引。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早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是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周末至到冬至的气温再度下降，早上市区气温在12-13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咁但系咧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噶，因为较早前呢一段嘅窝打老道一度系全线封闭，而家虽然封路重开，咁但系车龙咧一路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就喺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对开，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咧车龙都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噶。而在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的快线都有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快线有意外，龙尾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嘅恩平。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 繞道近九龍麵粉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交通繁忙，龙尾在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丽景。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的积运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青沙公路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类红桥底去深水湾，以及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青屿干线由2020年12月27日起豁免收费、哦。 咁揸车经过大屿山收费广场，咪唔使停低俾钱咯？ 系啊，大屿山收费广场仲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部分行车线会封闭，方便移走收费设施同进行道路工程。 我哋作为负责任嘅司机，一定会留意现场情况同交通标志，小心驾驶。 想知多啲，上运输署网页睇下啦。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2月1日，引刀成一块。 有线宽频以架构重组裁减新闻部员工，引发多个组别主管及记者不满请辞。前有线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王丽萍， 大家最失望咪就系咁样，就好似觉得今日国五成明日国十成咁样。你话要放弃个中国组，我哋系唔想噶。咁与其再系咁样不断剥削落去，所以为咗令大家可以即系保持个质素嘅话，我哋宁愿引刀成一块。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周淑铭。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有陸宇光同埋評論員周崇明喺度啊嚇。周崇明啊，我哋講緊咧就係教協咧就早前提出咧一個投訴，就係、是、投訴咧就係、是、三個嘅本地電視台咧咁就係播出咗由央視製作嘅一段反修例紀錄片，叫做《另一個香港》。就投訴話呢個嘅紀錄片咧係內容失實，誤導公眾。咁但係結果咧係通訊事務管理局咧係裁定投訴不成立嘅。 主要就話佢係一個外購節目啦，就控制唔到嗰個內容嘅一個製作。 咁通讯局嘅裁决咧，其中有一句咁样讲嘅，就系话咧，由于嘅外购节目啦，或者系转播节目咧，唔大可能主要或者只系以香港嘅观众咧就作为对象，咁所以咧，如果要对本地嘅广播机构施加责任，要求佢哋确保一啲非本地制作嘅节目内容完全符合香港嘅规管要求咧，系并不合理，亦都不切实际。咁我都睇翻啦，其實以往有冇真係處理過類似都係一啲外購嘅， 因為有好多外購節目噶嘛，每日都有噶嘛， 涉及嘅投訴都真係出現 好多嘅嚇。 雖然咧今次咧就相信係通訊局咧就第一次處理一啲咧就同一啲嘅紀錄片啊或者係真實題材相關嘅一啲節目嘅投訴啦。咁但以前咧都處理過一啲咧係外購翻嚟嘅啲劇集啊嚇，咁睇翻咧就係一啲嘅記錄啦，咁就係2016年嘅時候咧處理過一個咧就係韓劇啊嚇，就係《太陽的後裔》嘅一個投訴。咁呢個投訴咧就話呢個劇集咧就展示好多一啲植入式廣告啊，咁包括一啲嘅咖啡店啊咁樣，又或者係一啲嘅食店啊嘅一啲招牌。咁相信咧呢個劇集咧就係同呢個嘅當地咧就有啲嘅植入式廣告嘅一啲安排啦。咁但係咧當時咧就俾咧呢個香港電視娛樂咁就係攞咗嚟播啦。咁於是咧就引起咗一啲嘅投訴啦。咁好啦，咁当时通讯事务管理局嘅裁决系点呢？咁佢哋当时嘅裁决就认为呢，从海外购入嘅节目呢就同其他本地制作节目一样啊，需要遵守规管间接宣传嘅条文。亦都讲到话呢，持牌机构呢都必须要确保佢播放嘅电视节目呢系遵守适用嘅业务守则。最终呢就俾咗个劝谕呢俾今次呢个嘅韩剧嘅事件嘅。 咁好啦，睇翻今次咧，就直头咧就认为，因为咧系外教节目啦，咁所以咧就广播机构好难去到控制呢个外教节目，所以咧就投诉不成立。咁好似有个差别喺度， 所以就即系个守则就根本白纸黑字，即系大家拎出嚟对下，咁就已经一目了然噶嘛。咁好明显就系有双重标准噶啦，呢个系点解都解唔甩嘅吓。问题你个双重标准系定喺边度吓？点解今次系一个特殊嘅情况，系一个例外嘅情况？咁譬如话呢个节目系必须要播嘅吓，因为咩原因必须要播？咁但系好不幸就系、是咪真系基于政治嘅原因咧？系咪基于旧年一个咁大争议嘅一个政治嘅事件吓，以致到咧系需要有一个咁样嘅任务，即系要香港电视台去履行咧？咁当然呢个系好不幸，同埋系对香港人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唔好嘅一个发展方向啦。 啊，同埋即系啊，头先啊叶建源都讲啦，咁如果今次通讯事务管理局所裁定嘅一啲原则啊，系继续适用落去嘅话，咁将来啊继续有电视台去到买一啲外购嘅一啲纪录片翻嚟，又出现咗一啲即系事实上面嘅一啲争议嘅时候，咁系咪？ 如果呢个原则适用，咁咪开咗一个好大嘅缺口咯，即系乜嘢都得啦，即、就、系、是、等于你唔系自己制作嘅，咁就可以摆咩上电视台都得。 系咪就系即系电视台难控制，同埋个节目有价值，就即使咧里面可能有啲内容上面嘅真实性嘅争议，都可以咧，就系、是、电视台就冇一个责任需要负翻上咧。 系咁，所以即我谂通讯局本身系其实即自己废咗自己武功，同埋开咗一个好大嘅一个咁样嘅监管嘅缺口出嚟咯。 嗯，好啦，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吓。咁就有咧中大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喺度啊。李立峰你好， 你好， 系你好。 系头先我都引述咗就系通讯局嘅有关于呢个个案嘅裁决啦。咁你都会唔会认为即系譬如呢个裁决继续适用落去嘅时候，将来啊外购一啲嘅纪录片翻嚟，再有一啲内容上面嘅争议，咁系咪就系都可以照出街，就系、是、电视台冇咩可以做到咧？ 我谂呢、這个即系、就是、通讯局嗰个裁决，佢背后嗰个理据其实系都真系可以话都几奇怪啦，可以咁讲。因为即系佢个裁决好似讲到啦，你系外购嘅话就冇乜责任咁嘅，系嘛？即、就、系、是、当然外购节目嘅时候，那个内容唔系个电视台本身制作，你控制唔到佢嗰、那个内容，佢究竟系点样制作啊？佢入边包啲乜唔包啲乜啊？咁但系佢系制成一个成品嘅时候，你去决定你买唔买播唔播嘅时候。你睇過內容㗎嘛，你可能話即係你冇判斷㗎嘛。咁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係唔可能講到話因為外購就冇咗個基本責任。咁當然我諗要睇下即係一般情況之下，即係我哋用即係如果真係用常理去判斷嘅話，就話講緊即係嗰個嘅外購嗰、那個即係紀錄片嘅內容，所謂失實佢去到咩程度啦。系咪一啲都比較即係話一個爭議性係一啲好明顯嘅嘢？即係固然我哋都知道，你冇可能話要求即係一個電視台，如果佢外求一個鐘個半鐘紀錄片，佢每一句説話都要點樣去好 fact check 佢啊咁可能真未必做到。咁但係我諗而家即係嗰個嘅，譬如今次爭議嗰個紀錄片，咁有一啲位其實係即係個爭議係好明顯嘅，即係冇話佢係咪一定係 100% 失實啦，但起碼係極具爭議性，或者個爭議係好明顯。咁變咗喺咁情況之下，即系冇可能话，即系购入嘅嗰电视台完全冇一个把关责任。 系嗱，其实通讯局嘅裁决都有提过嘅，即系譬如话要一啲外购节目咧，去硬性咁执行有关持平公正嘅规定咧，咁可能有啲后果嘅，咁就系咧广播机构咧就唔敢咧就再去到买入呢啲嘅外购嘅节目翻嚟啦，咁就会咧令呢啲嘅频道咧呢啲嘅外地嘅节目咧就系减少选择，就会损失呢一就系香港嘅观众。咁但系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利益，即系譬如如果真系要电视台去。要做啲嘢嘅话，吓，即系可以照播，但系又要做啲嘢嘅话，你觉得可以做啲乜嘢咧？ 我谂其实即系嗰个外购定唔外购啦，其实大家谂下，其实佢唔一定系一个外购节目嘅问题嚟嘅。即系而家讲紧系一啲嘅，即系譬如电视节目嘅内容，或者譬如就算好似香港电台咁，譬如你做香港家书咁。咁其實一個即係嗱，一個本地製作啦。咁但係香港家書好多時係即係揾一位名人，揾一位學者，揾一位社會人士去寫一個即係短嘅稿，跟住去讀。咁你喺個過程入面，你都可以話，其實你好難要求一個即係電台或者電視台去即係將成嘢不停每句去 fact check 咁。 呢個 唔係呢個有嘅，身上香港電台係有呢個編輯責任。 我知道有，但係其實個問題係你亦都好難去要求話每一次每一個譬如半個鐘一個鐘嘅節目。但我想講嘅嘢就話，其實我哋會見到其實而家個情況係第一，即係講緊可能係嗰個嘅即係 apply 嘅嗰個 principle 咧，可能係有啲唔一定。即係我想強調就係、是、其實嗰個唔係一定係純粹係外購唔外購嘅，即係個責任其實一樣。咁所以就 exactly 啊，如果你話港台其實係啊，就係佢有咁嘅責任去 match 個 content 係唔可以有重大個錯漏啊。咁所以咪就係外購節目一樣咯。即係冇理由點解係外購節目就突然間唔同咗㗎喺呢個 principle 上面。咁同埋如果你話其實佢即係睇過，譬如嗰電視台睇過個內容係有啲爭議嘅，甚至有啲地方係其實真係可能真係有問題嘅。咁但佢又覺得喂，始終佢有一個即係重大嘅即係呢個嘅即係價值喺度，或者話譬如今次嗰個事件，咁佢係即係中央電視台嘅嘢，咁可能覺得喂，咁始終係即係中央電視台佢無論入邊嘅內容係咪有爭議都好啦，可能都需要俾香港市民即係睇到哦，其實原來中央電視台會咁樣去描述香港嘅咁。咁如果係一個咁嘅阿小明嘅話，咁但係我諗即係你做傳媒都有個責任去可能係。喺個節目前後度補充翻，又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即係提示翻俾觀眾聽，可能部分內容係有爭議性嘅咁樣樣。如果有啲係好客觀嘅 factual error 嘅話，咁甚至就可能即係要提出翻啊，修正，即係講翻啊咁樣樣咯。 嗯，嗱，今次咧就其实三间播出嘅电视台咧都有各自做一啲嘢咧，去到表明咧呢个节目咧就唔系佢哋制作，而系即系买翻嚟嘅。包括譬如两个电视台咧就喺节目完咗之后就话咧明确讲到话呢个节目咧就由央视制作嘅咁。咁而咧就系譬如无线咁样，更加咧就系全程啊都喺荧幕嘅左上角咧系显示中央电视台制作嘅字句。 嗯， 你觉得系咪已经可以造成咗一个即系？免责的声明啊，即系呢个不是我做的，是人哋做，所以是不是已经足够呢？ 我觉得呢个应该是不足够咯。但即其实你想想这种免责声明同一般刚才我又讲了，其实不一定要这么着重它是不是外购的。刚才讲的那种的所谓话讲到明这个不是我做的节目，同一般香港的电视台做的个人意见节目的时候都有循例的免责声明的啦，即以上 的嘉宾发表的内容。是即系唔代表本台立场，系嘉宾个人意见咁。咁等唔等于可以免责啊？其实都唔系完全免责噶。即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如果就算一个人意见节目，如果喺个人意见节目入边系有啲真系好离谱嘅言行，有啲好错误嘅言行，你都好难话个电视台因为纯粹讲咗嗰句说话，话诶系嘉宾个人意见。就等於完全免責，咁我諗大家都唔接受呢樣嘢啦，係嘛？咁所以其實同樣道理，你話你外靠位係外國電視台做啊，大陸嘅電視台做啊，咁但係唔等於你作為一個購入者，你作為一個播放者，你係完全冇責任去即係有一啲嘅處理，或起碼有一啲嘅即係 quality control 咯，叫做 係嗱。頭先都講到話，即係電視台要去到核實啊外購節目嘅每一個嘅事實內容咧。都可能真係有困難嘅，即係譬如尤其是係講一啲可能係香港人未必好熟悉嘅話題，或者係啲比較技術性啲嘅資料內容咁樣，咁要電視台去到即係逐句去到所謂 fact check 啊，即係事實查核嘅話，可能對電視台嚟都有困難嘅。你自己期望電視台做到乜嘢嘅地步先至叫做符合到而家通訊局嘅守則呢？ 我覺得其實係我自己覺得最基本嘅期望，當然係你購入一個即係外購嘅節目。嗱，其實咁講咧，你購入外購節目嘅時候，那個外購節目即係你之所以購入，係因為佢可能係涉及一啲重要嘅議題。咁即係未必係一啲即係叫做真係太冷門、太偏門嘅嘢。咁如果尤其如果佢涉及一啲重要嘅議題嘅時候咧，喺一啲最重要嘅事實嗰度，佢冇理由搞錯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當然呢樣嘢係一個即係叫做程度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要睇好多 factor 啦。即係每一個案，如果有一啲嘅唔同嘅個案嘅時候，你可能要睇每個唔同嘅 factor 嘅。即係而家嗰個節目佢講嘅題目係咪一個其實真係香港人唔熟悉嘅題目咧？係咪一個好冷門、好偏門、好技術性，其實一般新聞機構、一般傳媒機構好難去 fact check 嘅題目咧？佢入邊而家所有話出現嘅嗰啲爭議或者所謂嘅失實，係唔係一啲好明顯嘅失實咧？ 係咪一啲好嚴重嘅失實咧？係咪一啲其實係任何人睇落去即係都會有懷疑嘅嗰啲失實咧？咁樣樣，咁我諗呢啲唔同嘅 factor 咯。咁你譬如你今日即係今次嗰個事情咁樣樣，係一個外購節目，咁但係其實佢講香港喎，即係佢唔係講一啲香港人唔熟悉嘅嘢，係講一啲香港人理論上最熟悉嘅嘢喎，因為講翻香港自己喎。咁變咗其實喺嗰、那個，譬如喺呢個 case 入邊，你會對嗰、那個即係電視台個 expectation 會高啲噶嘛？啊、即係有啲喂，其實講緊香港，你冇理由咁有啲好具爭議性嘅嘢，你睇唔出嘅喎，咁樣樣。咁、我諗呢、這個即係固然係要 case by case 去處理，咁但係其實係應該係有啲嘅頭先講一啲嘅因素，有一啲嘅原則係可以即係去即係大家去推斷，就話啊喺每一個案例入邊，每一個個案入邊咧，大家 expectation 可以有幾高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立峰，多謝你嚇。 OK， 李立峰咧就係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嘅教授嚟噶。咁而家咧教協咧就表示。遺憾啦，咁就希望咧通訊局咧可以覆檢咧有關嘅裁定啊。休息一陣，轉頭翻嚟講講另一個題目。 开始出发嘅，突然间就系国家叫停啦。 佢由到老板。 咁但系我哋就冇谂到咁快咧，喺月中开始东南亚，三月长线嘅欧洲，好似骨牌咁一个一个咁倒落嚟。 佢系旅游达人圈国全， 就系、是、旅游系一个开心嘅行业，拍拖旅游、度蜜月旅行、去庆祝生日旅行，最重要可以俾到同你一齐参与你公司嘅每个人有欢乐，呢个系最重要。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政府近日宣布首批100万剂新冠疫苗最快可望下年一月到港。疫苗的效用、采购策略以至是打同不打，又有乜嘢因素要衡量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嚟港大医学院内科临床教授孔凡毅讲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2啦，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周崇明喺度。周崇明啊，倾一倾咧，关于系防疫抗疫基金咧， 新嘅又出咗啦， 系啦，推出咧新一轮嘅政府推出新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今次嘅金额咧就系有64亿啊，吓，咁当中咧就系55亿咧就用喺19项嘅资助嗰度，呢资助咧就会协助受政府措施影响嘅业界，咁另外咧就有9亿咧就系应急之用。咁睇翻咧就系、是、因睇翻呢个金额咧就系、是、都俾到一啲唔同嘅行业咧嘅金额咧，就而家综合传媒嘅报道咧，都比上一轮嘅资助咧就系、是、多出一倍吓。咁、所以咧就张建宗都话啦，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今日亦都系去到开记者会啦，去到讨论啦。咁就话咧之前咧就系呢、這个今次呢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就比九月公布嘅措施咧。就係、是、涉及嗰28亿咧，就係、是、今次係上一輪嘅2倍咁多嚇。咁睇翻啲傳媒報道咧，譬如食肆咁樣啦，而家就要禁咗晚市嘅堂食啦。咁而家啲報道就話咧，食肆咧就會按住面積咧，每間可以攞到10万至到50万嘅資助嚇。咁至於卡拉 OK 啊、酒吧等等咧，就可以攞到5万嘅一次過啦。浴室咧一次過10万啦。幼兒中心咧按幼兒數目去到攞到錢。另外咧就美容院啊、按摩院亦都可以按員工嘅人數咧，就每間攞到3万至到10万。派對房間每間4万，咁啊咁呢啲嘅情況。咁啊嗱，周崇明啊，今次咧就係、是、再攞多即係呢啲嘅資助額咧，就係、是、比上一輪咧係多一倍嚇。咁呢個咧都同之前政府曾經講過話咧，就今輪唔派啦，咁結果就再派，點知派之餘仲係多一倍添嘅金額嚇，你又點睇？ 咁我諗即係當然個疫情亦都係比預期嚴重啦，同埋係即係第四波即係。 即係始終到今日都係來勢洶洶，咁變咗就好似無了期咁。當然我都即係完全係相信，即係作為一個納税人咧，政府嗰個庫房嘅壓力係一定係會越嚟越大嘅。咁但係確實喺即係而家咁嚴峻嘅情況之下，亦都即係冇辦法，亦都要即係應使得使啦，或者係尤其係針對一啲特別係受嚴重衝擊嘅一啲行業。咁如果係即更加具針對性嘅，而唔係即係濫派嘅，咁我相信係亦都係比較合情合理嘅。 咁同埋咧，就就住即係今次嘅防疫抗疫基金 4.0 嘅撥款咧，咁就係見到啦。立法會嘅財委會咧，將會喺下個禮拜一咧，亦都加開一個特別嘅會議啊，咁喺度審視今次嘅防疫抗疫基金 4.0 嘅一個措施啦。咁睇嚟咧，好多即係方法咧都可以開路啊，就係希望可以盡快咧，就係俾多錢咧，俾今次受到第四波影響嘅行業啊。 亦都係多咗一啲比較多即之前可能冇咁即兼顧到啦，譬如可能健身啊，或者係一啲甚至係其他一啲可以派對場所等等，咁可能即始終一定有濫往之魚嘅，我相信。但係咧就亦都喺即盡量幫得到就幫啦，或者喺即咁嚴峻嘅情況之下，係起碼令到成個經濟係唔會完全停擺，或者係即太多人受影響咁樣。 嗱，电话旁边咧，我请嚟一位食肆业界嘅代表啦，就系稻苗学会嘅会长黄杰龙啊。黄杰龙你好， 系你好， 你好。嗱，而家即系你知唔知道而家食肆攞到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资助有几多少？ 我有睇到佢有个表啦，即系其实好似你哋咁讲啦，就系上一轮嘅一倍啦。咁當然咧，其實就有個盲點嘅。其實用上一輪嚟講咧，唔係好合理嘅，因為大家要留意咧，就係上一輪即係 3.0 嗰陣時咧，其實同期咧係有嗰個保就業做緊嘅。咁所以上一輪咧，佢係一種附加性質啦。咁所以就係少啲嘅。咁如果用翻 2.0 嗰個嚟計數咧，其實我除一除啦，因為上次嗰個數字，譬如用最大嗰個數字220万，除翻六個月啊嘛，因為幫我哋，咁即係每個月咧大概係有36万几，咁而家咧最大嗰个食肆咧可以得到50万，咁即系大约系1.5个月嘅帮助咁啦，个半月。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就如果佢今次呢一个六点要闩堂食，唔多过个半月时间嘅咧，咁呢个补助都可以叫做合理嘅。 嗯，你知唔知即系补助系一笔过啊，定系点样噶？ 应该系一笔过啦，似乎佢今次讲，因为头先阿司长就话。就唔需要額外遞表申請啊嘛，即係一次就盡快俾咗我哋啊嘛。 嗯，都見到嗰個預計可以推出個資助嘅時間會係幾時？係咪應到業界嘅急咧？ 嗱，其實咧我覺得佢今次都盡量快噶啦，因為咧其實我哋做生意咧就每個月都要交租，每個月都要出糧。咁咧就突然間話唔准做晚市咧，特別今次係12月嚟噶嘛，即係大家本來都諗住有得賺埋好過年嘅，突然間話唔准，一句就話唔准你做生意咧，其實我哋都好彷徨，唔知邊度揾錢出糧，邊度揾錢交租嘅。咁佢而家起碼咧就出嚟講咗話一定有個額咧，咁就算佢稍為晏啲趕唔切俾我哋出糧，因為出糧就法例規定要7日內噶嘛。咁起碼我哋都仲有個數餘啊，咁真係困難嘅都好啦，去借下錢啊或者點啊。都有得捱過佢，咁我覺得都起碼就有個預算咯。 嗯，而家業界有冇暫時即係初步計過，譬如酒樓啊呢類嘅大型食肆攞到幾多錢？即係譬如一啲小型嘅即係面檔啊，咁啊攞到幾多錢咧？ 嗱，佢完全係跟嗰個大細嘅。 嗯， 咁咧就似乎最細嗰種咧都有10万蚊攞到，咁啊去到最大嘅咧大型酒樓咧就有50万。咁呢個數你話多話多話少唔少啦，我成日講笑咁講呢，就好似呢啲係叫商業綜援咁啦，都係幫下我哋嘅啫，就冇可能話可以抵償到我哋本來12月做到嘅生意㗎啦。咁但係都我覺得要嚟頂一頂呢，等我哋捱得冇咁辛苦，有少少信心可以希望捱過去到年關前有得放返呀，咁都係一種幫助嚟嘅。 好啊，唔该晒黄杰龙，多谢你。 唔 该晒， 黄杰龙咧就系稻苗学会嘅会长嚟噶。嗱，咁都补充一句啊，周崇明，因为头先我哋都讲咗好耐咧，关于教协咧就住一个中央台嘅节目咧，就向通讯事务管理局投诉啦。嗱，我哋都亦都有就住呢个题目咧，就向通讯事务管理局咧就系发出邀请嘅吓，邀请佢哋做访问。不过佢哋咧就冇办法咧，就系今次就冇办法安排到呢个访问啦吓。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都嚟到呢度咯，咁都睇下咧，究竟防疫抗疫基金咧嗰个详情咧，究竟系有啲咩嘅公布啦？咁同埋咧，即系究竟可唔可以帮到及时帮到啲业界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拜拜啦，周崇明， 拜拜。 拜拜。